金枝洲应急管理局已经联系这些地方的应急管理局和镇央附近乡镇，暂时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希腊中部两列火车相撞之后起火，当地传媒引述消防部门话，造成至少16人死亡，85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晚，路透社报道，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在拉里萨市郊外相撞，至少有两节车厢起火，救援人员到场疏散乘客，有乘客被救出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电视片段显示车厢出轨和损毁严重，现场冒出浓烟。有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车厢一片混乱，有人尖叫。在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风势明热弱，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40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26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7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2，升12.6；阶阿里巴巴88.45，升1.95；美团138.1，升2蚊；友邦保险84.55，升3；盈富基金20.24，升2.5；康方生物40.05，升5；港灯系5.1，升8；恒生中国企业67.76，升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49，瑞士法郎8.341。澳元5.29，加元5.758，新西兰元4.861，欧元8.3095，每百日元对港元5.7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1点，跌14点。港金报1706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13美元，卖出182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啊，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啦，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德福花园噶，咁再讲多次啦。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德福花园对出。咁另外啦，反方向龙翔道啦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咁即系话呢个时间啦，龙翔道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而反方向啦就是、去观。近住平石村一段啦，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新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同埋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跟住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如果行人喺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好好抖 app 已经可以预约喺全港大部分区域收集装修废物，即刻下载了解更多详情。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苏动音乐的宾臣，听一些菲律宾乐手朋友讲，他们成日都很挂住家乡的鸡汤，所以我想着接下来带他们试一下香港非常出名的沙窝云吞鸡，不知道跟他们菲律宾的鸡汤会不会有些相似之处呢？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梗是风骚快活人啦。祝贺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九十五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九十五 年，联系香港。 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先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各自修行，等待希望。 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心目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多独自飞翔，痛苦没法分享。渴望某日会遇见，或有谁能为我。 这首歌的 MV 就是由三个寂寞有关的故事串联起来的，道出每个人都总有自己面对的课题，但放心， Joyce 是乐观底的嘛，所以各位听到最尾是会有一丝希望的。 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 作曲填词谢千彤，编曲监制何炳顺，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三位，邢妹等郑欣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小小个就跟我讲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今天好开心啊！我是小张张， 搽翻个唇膏，成个人精神晒。我是瑞瑞。 三月一号搬咗新课室，客家婆找不到就嘟嘟嘟嘟嘟嘟，大家自己填。 O K， 咁衰嘅你， 好多 揾唔到课室嘅话，嗰啲话系大距离嘅啫。 帮佢， 你硬水格嘅。 我话嘟嘟嘟自己填啦、啊，你填乜嘢？ 嗱，各位朋友，如果听阿陈光第一线金枝，就知道咧，我哋发生咩事咧？因为咧有少少内部啲工程啦、 啊， 我哋咧就直播室咧暂时咧就去咗另外一间房， 冇错、 啊，呢间房咧直情喺呢个广播道中间啊，直情可以望到出边 风 美丽嘅阳光， 系啊，啲、啊、人放狗啊， 系啊，好有生活嗰种感觉。 喂，大家如果经过呢度，同我哋挥个手， 系啊，可以打个招呼啊， 系啦、啊，揸车嗰啲啊小心话吓，行路经过你。同佢打下招呼網， 係啊 ，OK， 係喎、啊， 真係好開心。 泊車嗰啲都可以打下招呼， 係啊，啊 今日我哋可以幫你入標。 你話㗎， 有乜所謂啫？ 我都幫手， 係啊，真係咁話。 今日咧， 開心嘅事情咧，即係接踵而嚟啊！呢一樣我話俾你聽，今日咧好耐未試過咧，自己走喺走廊行，我都喺度笑緊啊！因為今朝有位好好嘅朋友咧嚇，因為佢今日咧可能個神魂個魂啊魂魄唔係喺個身邊咧，所以佢做咗一樣嘢令到我好開心。 咩？ 我都係後來聽你哋講 嘅 嘛。 出錯，不嬲都係咁噶啦。 聽聞佢著咗人哋件衫啊嘛。 哦，係啊。 當冇事發生咁樣做。冇錯。我哋今朝因為要錄少少嘢，錄完音之後咧，有個同事咧就好自然咁啊，理所都係著咗人哋嗰件衫。當 冇事。件事係咁樣嘅，我就見到咧就係呢位朋友咧咁啱又同我哋另外有一位嘅就係靚仔監製咧，佢咧就係著同一件嘅就係情侶裝，佢哋今日咧係撞咗衫嘅，係啦就著牛仔褸，咁跟住咧就即係兩個喺度做緊嘢嘅時候嘅話就將牛仔褸除低啦，咁啊頂跟住咧就我見到嘅就係一位疑似嘅同事佢著咗一件牛仔褸，跟住我就咦點解仲有一件嘅，佢就都係我嘅，我就嚇、你咪著咗咯，跟住佢先至發覺件事係好蹊機，佢著咗人哋嘅牛仔褸， 佢唔知自己著咗衫， 唔知自己著咗牛仔褸， 係啊嗰件我嘅，但係佢自己著咗件 自己嘅，我咩人嚟㗎？ 其實呢個故事未完，你知唔知佢故事未完？ 好，你繼續。 好啦，咁啊錄完音啦嚇，咁跟住我又忙我自己嘢啦。好，後來咧我要為我自己一個環節借碟，咁啊入到喺直呢個唱片房咧，跟住唱片房我姐姐氣急敗壞，馬小強喺邊啊？馬小強喺邊啊？係 點解咧？ 通緝你啊！ 做咩揾我？ 爭錢啊！ 佢打我電話啫。 原來頭先咧佢還咗只冇餡嘅碟啊！ 我已經知道啦，我一早同佢講咗，我就話：咦，阿糖哥嗰只碟似乎裡面冇餡嘅喎，得個皮嘅啫。 糖哥 佢招環， 系啊，佢招環，系啊，佢今朝早就系不停咁甩碌嘅，系啦，我就覺得太好啦，小強 is back， 終於揾到真正嘅小強翻嚟，一除咗口罩，以為原來戴咗口罩，戴咗口罩佢係濕整啲 嘅，係啊， 一除咗口罩變翻小強啦。 你明唔明點解啊？因為做開衰嘢嘛，即係如果你有啲嘢嘅話，你遮住嘅話，佢做衰嘅就唔係我，唔係我，但係我而家見埋佢全相嘅時候嘅話咧，佢做嘢嘅話，佢就會好驚啊，會唔會係咁樣啊？ 可能啊，马小良。喂，呢、這个名几好啊，马小良。 唔知点解你用咩名陈姓马嘅都 OK 啊。 系啊，嗱，唔系因为咧， 今 朝咧， 你今天做乜嘢啊？ 好多嘢整啊，好多嘢整啊，影印啊，你知啦，我就 整古整怪啊嘛。 我 负责 好多 整古整怪， 都唔系整古整怪，所以要。系啦，準備好少少啦。 你而家回復正常啦， 咁關咩事啫？咁咪早少少翻嚟咪得咯。 我好早啦。 咁咪係嘅，又換咗課室，有好多嘢你講乜得咯？好似咧換然一新咁樣，今日又見到大家嘅全相，就好開心。 今日仲查咗個口唇， 好靚 啊！ 好靚啊！ 佢真係幾靚啊！ 真 係 我都話時話，真係早除早享受。 係，其實兩樣嘢我今朝咧唔習慣嘅。第一，我一落街啦，因為我嗰區好多啲叔叔嬸嬸係做運動嘅。以前咧就一望過，個個都係有個即係半邊面睇唔到。 就見到對眼。 今朝个个都见翻晒个靓仔靓女啊，好唔习惯。 有冇吓亲啊？ 冇， 唔系有啲都会退避三舍嘅，有啲见到。 第二样嘢咧就系开麦前咧，以前咧就我整理一下嗰个口罩咁 啊。 头先啱啱想，诶系冇戴口罩， 冇戴罩 嘅。唔系啊，你翻嚟嗰时有戴罩噶。 系啊， 做节目我就唔戴啦。 系啦， 系啦，因为想用真样见人。 我鼓励你啊嘛，我就话吓有冇搞错？早除早享受。 O K， 能够可以呼吸一个新鲜嘅空气，系咪先？ 一二三，我哋吸一啖气先。 一二三。哇！好自豪啊！ 啊，风了啦，风了啦，各位，风骚爆人开始。 准许我进入你臂内灵魂内，即使你有别人等待，你别离开，别离开，若前来，请不要问其实这个。要分析，要预料，长夜无尽美妙，若让夜和。 点十九分，听你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啊，十九度气温吓，日间温暖干燥，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未来数天仍然系天晴干燥。林忆莲嘅首 Crazy 啊，疯了。星期三当然一样，我哋平时嘅环节啦，包括有家居名，包括有中意取 Sir， 仲有客家婆。阳光普照嘅星期三咧，终于啲阳光可以晒到我下巴仔啦，真唔使俾个口罩遮住咗。 咩啊？点晒到你个下巴仔啊？佢晒唔到啦，咁长啊，怕晒得怕牙。 即系佢开开心心同你讲晒下巴仔，你喺度闹佢。 你做咩咁 Q 去形容自己个下巴啫？系咪先下巴仔？ 两个都唔， 我中意佢闹啊！我中意佢闹你点咧？我今日心情好，阳光晒住几开心。 系啊， 喂嗱，今日咧我喺街上面，因为今日好早出去啦，六点几嘅时候喺街上面见到咧，其实咧大部分人咧，应该有十个里边啦，有七八个咧都系戴住口罩嘅。 目测啊，仲有好多都系继续仍然戴嘅，冇所谓啊，因为尊重大家嘅决定。 系啊，亦都有啲人话可能未习惯啦，咩第一日， 有啲人想用晒自己啲存货嘛， 好多原因 多，真系好多啊。 咁啊，琴日咧其实有个媒体咧就做咗个调查啦，咁样就话取消口罩令之后咧，即系今日开始啦，你会唔会继续戴咧？咁样咁啊，琴日喺晏昼啦吓，黄昏嘅时候嗰个数字咧就系73% 话会继续戴，咁啊20几%咧就话唔会啦，咁样样，即系大部分人话会。好啦，咁跟住第二条咯，佢就问点解你要继续戴啊？咁样样，最多人答咧系有两个答案嘅，第一就仍然担心咧会被感染，其中呢一个系最多噶啦。第二个多嘅咧就话啊，我觉得戴口罩之后咧少咗好多病，所以。佢唔係淨係指 Covid， 佢啲意思係任何嘢 啊，咁所以上呼吸道嘅感染， 冇錯啦。尤其是幼稚園嘅小朋友就更加多其他啲啦。 係啦，平時都中意攬攬石石喎，大家 係啦，咁你會擔心， 同我一樣， 好有友愛。 驚，即係而家病少咗，咁所以覺得口罩係有佢用嚇。你攬咩啊？ 攬枕。 哦、oh, ，OK， 系人形呢个枕。系啦， 咁啊，另外仲有啲原因咧，俾啲人剔嘅。嗱，有一个都多啲嘅，就系话咧太多口罩啦， 系啊， 要清咗佢，唔可以就咁抌啊。 哇，寻日睇新闻报道咧，有啲铺头咧免费送啲口罩俾人， 咪好咯， 系啊，同埋嗰啲即时检测，我觉得真系一件好事嚟嘅、嗯，大家摆喺屋企睇下门口。 其实我啲而家可以咁用嘅啦，免费送，但系可能会加一样嘢，譬如你买50蚊送一个送一盒咁样。即係隨住買咯，都係當促銷咯咁咯。嗱，除咗佢話咧太多口罩之外，另一個你知唔知係咩啊？我覺得依個咧或者女仔 原因哦，因為女仔未整好自己個易容， 唔係 佢未做 facial 戴口罩咧，外貌比不戴更靚。即系话咧，佢觉得自己系戴咗， 有啲系 系啊，系啦。不过其实我都估唔到噶，原来其实有好多咧，你系会发觉就冇啊，我都系遮住我个面一半啫。 唔同嘅， 但系点解原来 吓 睇埋个鼻同埋睇埋个口角，佢系咧系两个人嚟噶。 有啲真系靓咗噶噃， 唔戴。 系啊， 有嘅，我估系有嘅， 系啊， 唔 系啊， 靓咗， 系啊，约约今日好精神， 我都仲 OK 啊，吓， 系啊，非常 OK， 特别你搽咗个口红， 我一早已经为咗 好精神， 因为我一早已经为咗嘅就唔需要戴口罩嚟做好准备，你记唔记得我好早之前，我谂差唔多一个月之前嘅话，我已经同我哋嘅台长晴晴喺度倾紧，我就话喂，喺呢个时候嘅话，其实系唔系应该嘅就系要未雨绸缪咧？人哋就嗰阵时候就话要搵口罩啫，我哋应该要稳定一啲靓啲嘅唇膏，因为其实咧你真系搽咗个唇膏嘅话，又系嘅。成个人精神晒噶，我今日嘅就系今年嘅最新嘅呢个 新嘅颜色。 呢个几靓， 系啦，橙得嚟有啲红， 我 又 真 系 唔好 橙 啦。口唇膏颜色有分新旧嘅， 有分 有 分。所以就你每一年其实你嚟去都系咁样嘅啫。春天嘅话一定系粉红色，系啊，到冬天嘅话一定系深红色。但系个问题佢有深浅之分，同埋有 matte 嘅，定系呢一个亮面嘅，系啦，有闪唔闪嘅，有好多嘅。 我记得有一年咧，日本咧去旅行嘅时候咧，都好多年前有啲病碌啊，你知唔知啲病碌啊？搽黑色嘅口唇啊，又搽啲好深色嘅 eye shadow 啊，嗰啲又可以兴一轮嘅，即系啲病病地嗰啲。 我乜嘢都搽过，黑色嘅唇膏我又搽过啦，绿色嘅唇膏又搽过啦，蓝色嘅又有啦，甚至乎系白色嘅唇膏都有。 白色嘅唇膏， 白色又白色靓，但蓝色有啲中毒 feel。 白色又唔系话完全都系好似我哋嗰啲涂改液嗰啲。你讲真系，你唔好以为系涂改液。 系啊，讲清楚啊，惊啲小朋友自己 搽。因为知你唔识噶啦， 我系真系唔识。 赐教你系嘛？咁我想你去学多啲嘢啫。咁嗰只嘅话，其实佢系珍珠咁样嘅白色，佢系 靓 面嘅 珍珠， 其实 OK 噶。如果你戴埋晒所有啲假发啊，咁啊成个look咧，其实又 OK 嘅。但系夜晚黑唔好出街咯，系啊， 会吓亲 啲冤魂， 留喺房度咯。 OK， 系嘅，系嘅，系嘅。 同你 颜色真系嘅，即系等于你家居名优，即系有时都讲下啲瓷砖啊，今日 系 嘛，啲颜色啊、条纹啊、花款啊，都影响 嘅。咪就 系 咯，你都好潮噶，啲花啲砖系啊，豹纹啊嘛，仲有一只系啊，飞奔嘅豹嘛，系咪佢啊？豹 唔系斑马， 佢斑马。 我屋企人，你唔好踢埋屋企人出嚟。 系 啊，我自己用斑马咪都系，其实都系个意念，我都系见到佢，咦，豹纹好得意。 系啊，大自然啊嘛。 咁我整斑马。 喺 森林里边， 系啊，佢、 啊、 就系泰山啊嘛， 系啊，因为冲 阵咯， 冲咗阿娘， 唔系你嗰个 马喺度跑到几惊，快啲冲，快啲冲，快啲冲！ 我真系听过有一个咁样嘅故事， 系咩啊？系点啊？ 就 系 有一个人咯，去咗一间嘅古堡式嘅酒店咯，跟住一坐低嘅时候，佢话好奇怪，就见到喺哇，我哋会唔会真系转太快啊？就系有一张画，嗰张画嘅咧就系好似讲紧系啲二次大战啊，一次大戰啦咁樣咧，點會喺一個嘅酒店裏面嘅話有一幅咁樣嘅畫，就係嗰啲士兵殺啊！ 但 係即係咁樣嘅， 畫 到又唔係好血腥，但係佢硬係會覺得嘅就係咁大幅畫，仲要喺嗰個牀隔離嗰個位置度。咁跟住咧，佢就入咗去洗手間，咁啊去沖涼啦。沖涼嘅時候咧，突然聽到咧出邊咧兵荒馬亂啲聲啊，係啊，真係啊！跟住佢一行出嚟嘅時候咧，就見到咧嗰啲士兵咧。喺嗰幅畫嗰度操出嚟， 哇！ 跟住操到去另外嘅嗰個玻璃窗嗰度嘅話， 就冇咗啦， 全部走曬。 哦， 但係嗰幅畫仍然喺度。 你 你仲可唔可以對住幅畫瞓覺？ 梗係唔可以啦， 第一時間換房。 條白帽 係啊，或者遮住佢咯。 但係佢冇參加呢個戰役喎。佢哋一个欧洲嘅战役嚟， 系、 哦、 我又未搞得清楚， 都唔关你事，你举白旗做咩？举错 咗， 举错旗啊！你 惊啊！我 真系惊惊惊，其实酒店真系冇理由贴呢啲画噶，嗬，唔舒服 系咪？唔会噶嘛，都系会贴埋嗰啲好抽象嗰啲一笃啊一撇啦咁嗰啲嘢噶嘛， 或者啲风光明媚嘅嘢啊嘛。 跟住嗰时佢话俾我听，吓死我啊！ 你讲起呢一样嘢咧，最近咪有好嗰个 AI 智能嘅， 系啊。 咁我嗰日咧贪得意啊问佢，喂，讲个鬼故嚟听下咁。佢讲起古仔都几得意噶，佢话有个人咧买咗只鹦鹉。咁咧鹦鹉咧学舌啦，即系讲嘢好叻噶啦，咁样咁正常咧。嗱，如果某啲最叻嘅，譬如灰鹦鹉咁先算啦，佢唔系净学人讲嘢，你可能都知道电话声啊， 咁有声我都冇扮 乜嘢声啦，总之系声音。好啦，咁个鹦鹉翻咗屋企之后，翻咗佢屋企之后咧，最初好正常啦，咁啊学下佢讲嘢啊，学下可能电话声啊、煲水声。但有一日突然之间咧，个鹦鹉咧。有啲 B B 喊声喎，扮，但系佢屋企同埋周围冇人有 B B， 陆续咧除咗 B B 喊声，仲有其他声音，有个女人叫救命，即系好奇怪， 扮晒出嚟， 扮晒出嚟啊！一定系佢听过，佢先扮到噶嘛，但系佢陆续一路扮啲声咧，喺呢间屋冇发生过，咁佢就谂下，点解鹦鹉会扮一啲？根本我都聽唔到嘅聲音咧，而鸚鵡佢唔會就咁古惑噶嘛，即係佢冇聽過佢就唔會學。話我覺得啲人工智能都會諗到 呢、 這 個故事正喎， 呢、這個古仔 個 starting 天定人間喎，灰鸚鵡 冇錯， 係 呢個真 係 得，我覺得好有吸引力， 係咪？咁到底點解佢會聽到呢啲聲？ 咁你自己寫落去啦。 系咪啊？你自己写落去啦，系咪先？佢俾一个开头你， 系咪 又冇靠晒佢？ 好得意， 佢 OK 喎。 呢个有吸引力， 到底佢边度听翻嚟嘅咧？咁样，咁样慢慢抽丝剥茧，揾出嗰个秘密。呢啲声到底系咩声？喺边度出现？ 其实就系福尔摩斯。 成眼都唔讲俾你知喺边度挖壳啊！ 啊，就系咁啦。 跟住又嚟当年情。 讲翻当年， 哎、真系唔好意思，咁、啊、样无端端唱歌。 好啦，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浮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认为，政府撤销口罩令的决定正确，因为香港本身已经有很高的混合免疫屏障。他又说，医院和院舍内继续戴口罩，可以减低交叉感染。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不建议学生长期戴口罩，因为会影响学习。虽然预期会出现流感等上呼吸道感染的反弹，但是对学生免疫系统来说是好事。如果继续戴口罩，只会推迟有关爆发。他建议家长尽快带仔女打新冠和流感疫苗，同时做好个人卫生措施，可以有效预防流感等病。病毒。孔凡毅又建议食肆员工可以自行选择是不是戴口罩，但是如果负责传菜等的工作，他都鼓励员工佩戴，以免污染食物。朝早翻工翻学的市民大部分仍然戴上口罩，有没有戴口罩的市民认为无需要再担心疫情，应该回到疫情前如常生活。有市民说，平日跑步已经除低口罩，相信其他市民观察一段时间之后都不会再戴口罩。有市民表示，由于屋企仍然有大量口罩，加上而家天气仍然较凉，会戴口罩多一段时间，但是认同在户外和影相的时候会除低，不再戴口罩亦都可以见到人哋的笑容。有市民说，自己和屋企人至今未感染过新冠病毒，会继续戴口罩。亦都有市民表示，会先观察一段时间，相信随住天气转热亦都会除低口罩，但是强调进入医院诊所的时候都会选择佩戴，以免受感染。希腊中部两列火车相撞，消防部门表示造成至少26人死亡，85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晚深夜，一列载有大约350人在雅典开去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的客运列车和一列迎面而来的货运列车在中部拉里萨市郊外相撞，部分车厢起火，救援人员到场疏散乘客，有乘客被救出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电视片段显示车厢出轨和损毁严重，现场冒出浓烟。有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车厢一片混乱，有人尖叫。官员说已经联络军方提供协助，暂时未知事故的原因。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提名华裔的劳工部副部长苏维斯担任劳工部长，接替将会在今个月中离任的沃尔什。拜登发表声明说，苏维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在担任劳工部副部长期间帮助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铁路大罢工，并且在改善就业歧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现年54岁的苏维斯，2019年至2021年担任加州劳工厅厅长，白宫履历显示他会讲普通话和西班牙语。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47点，升461点，总成交金额47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67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9.8，升16.2；阿里巴巴89.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0.38，升3.9；美团140.1，升4元；中移动59.95，升1.15；南方恒生科技4.01，系4.10.2。南方恒生科技是4.10.2，是升了0.05。友邦保险84.35，升1；比亚迪股份219.6，升8.4；恒生中国企业68.32，升1.76；药明生物57.3，升2.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6.37，瑞士法郎0.941，加元1.363，人民幣6.93，英磅對美元1.203，歐元對美元1.059，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2。日經平均指數報27,439點，跌6點。港金報17,060元，升1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8.96美元，賣出1,829.1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返啦，咁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就拖走咗，咁但係仲係挤塞啦，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啦，去返观塘道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祥道㗎。咁就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啦伟业街天桥去返观塘道呢都係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祥道。咁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呢都係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还是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一段都是车多，另外在新界区屯门的龙门路至到屯门至到赤立角连接路近住望后石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再重复多次，是龙门路去屯门至赤立角连接路近住望后石一段都是车多，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澳龙一段行车缓慢，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期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奖银奖嘅得主就系黎明。 首先有机会攞呢个奖，当然系多谢各界朋友支持啦，同埋要多谢就系我老师大师兄。 最有前途新人奖银奖周柏豪。 其实我觉得自己系好彩嘅，咁有正能量嘅公司同我去做嘢，咁啊多谢佢哋俾到正能量我。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Hello， 大家好，我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嗱，咁口罩令之后咧，咁大家可能会继续戴，但系都有啲人选择咧，可能会唔戴啦。咁唔戴咧，啲口罩会有啲咩用咧？咁啊，虽然大家应该咧屋企咧多多少少仲有少少存货。咁啊，睇到篇文章，佢话其实口罩咧都好多嘅用途，就算你唔爱嚟咧做平时佢嘅口罩嘅作用咧，都可以嘅。咁大家就听下，你觉得 眼罩、 合唔合理？系啊， 戴高啲咯，眼罩。 点解要遮住睇唔到嘢咧？ 瞓觉啊嘛， 哦，咦系， 瞓觉嘅时候有时候你会惊嗰啲光啊嘛， 但系、一般如果真系瞓觉用嗰啲，箍得好紧嘅，即系唔好容易，因为你瞓觉你碌嚟碌去咧、口罩我谂就唔得啦，系咪？即系佢讲几句嘢都已经走咗第二个位啦，系咪？ 佢啫， 如果将个口罩再拱上啲当浴帽得唔得？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系啊， 系 唔知有咩用啊？ 系啦，嗱，第一咧，佢就话咧，嗱，你有时嗰啲星盘咧，个咪有个格嘅，佢话如果你连嗰个格都唔够咧，就下面再加一个剪咗绳嘅口罩，等佢可以再滤走一啲叫油渣，因为好多时咧，你煮餸嗰啲油咧系好肥腻嘅，咁啊会如果啊，啲文革居民咧，佢上次都讲过啊，喺嗰啲管里边咧， 个 U 型位 系啦，会整到会塞咗啊，咁所以就。可以隔一隔啦咁样，另外一个咧就可以我嚟拖地，将个口罩咧套喺拖板，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咧固定位置，当系有一个尘把，即系因为佢系可以吸走嗰啲咩 啲纤维啊、 纤维啊、 毛发 啊 嗰啲嘅系嘛？ 系啦，另外一个我就唔知啦，佢咧就话咧将佢咧剪开，摆少少嘅花椒吓，然之后咧扎翻好佢，摆米缸，佢话咧可以防止谷牛。大家都要啲米咧摆得耐，你就知啦，会有啲所谓谷牛， 但 就 要摆耐冇见到谷。 其实好简单嘅就系你说一说佢就得噶啦， 即系将啲米 有啲米啊，你买翻嚟嘅时候你开咗佢嘅时候，你说一说佢，咁跟住佢就基本上嘅就应该唔会有嘅， 系咩？ 系啊，又或者佢就你惊佢可能摆咗好耐，咁但系佢未有公牛之前嘅话，你都系可以攞去雪柜度说一说佢，系处一处理嘅话就应该冇问题。 咁另外咧又可以防臭，咁样将佢剪开咧就诶将喺两层隔布之中摆啲盐同埋茶叶，再扎翻佢，摆喺雪柜啊、鞋柜啊， 吸味， 我未试过啊。嗱，佢咁講咋？下一個咧，我覺得唔 work 嘅。佢話我嚟做寵物嘅尿片，因為啲狗仔咧有陣時，如果佢經常周圍噗噗啊、Vivi 啊咁，就將佢扎喺佢條尾嗰個位。但我想話俾你聽咧，狗仔咧對任何外來綁喺身上嘅嘢，佢會咬啊、毛啊，即係你都會啦，係咪？即係唔係你身體嘅嘢，你綁住喺你度，佢唔舒服咧就會磨甩佢。我覺得唔係好 work 嘅。 我真係覺得佢呢一個話基本上係唔得嘅。我有見過有啲人嘅話係會幫嗰啲狗仔嘅話會壓片嘅，係啦，係啊，喺屋企。嘅話，因為驚佢周圍屙嘛，又或者咧就係狗女，其實有時有啲時間咁，佢哋都係需要嘅。咁但係個口罩，使唔使咁快就要即係清理佢咧？嗬，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嘅，就係剩翻啲嚟去守誒，係啦，守門口咯。 因為而家有啲地區都仲係要噶嘛。 又或者快測，我都覺得其實應該要留翻啲喺度守門口嘅，係咪啊？ 頭先啊，家居明啱啱話俾我聽啊，如果真係有多嘅口罩咧，送去啲院舍嗰度， 非常好。我寧願咁啦， 老人家，我覺得啊，呢個真係 都 係 好 有愛， 就好過你又要就要改制，跟住又唔知點樣要車，跟住又要剪，又要整， 真係好好唔舒服。 因為雖然我哋唔需要戴啫，我咁相信嘅就係有一啲從事唔同類型工作嘅朋友，佢哋係仍然需要嘅。佢哋未必係要防一啲病毒，但係佢可能嘅就係話塵會比較大啊。我覺得就可以送俾嗰啲清潔姐姐啊，佢哋送街嗰啲咧好辛苦㗎，係 啊， 不如送俾佢哋啦。 甚至 有啲咧，譬如话职业司机咧，譬如揸的士啊、揸小巴咁，因为每一日有不同嘅人上落上落咧，咁可能佢带住咧就会感觉上安全啲咯。 我都觉得宁愿送俾人用好。 系嘅，我都觉得系嘅，因为个原先个用途系咁样噶嘛，你就冇谓要真系搞咁多嘢咯，系嘛？其实可以噶，你将佢剪晒之后嘅话咧，车，好似嗰啲即系嗰啲皮咪会咁样嘅，一块一块嘅百家罩，将整件衫都可以噶，系咪先？唔系可以啊？ 无谓咯， 唔系咯，我都系咁话。 不如将个爱送俾人吓， 梗系啦。 好，早晨，星期三。26°C 啊，温暖有阳光。头先有啲人话喂，可唔可以影下你个新屋俾我睇下？一阵间晏啲啦， 影嘛，影嗰啲环境，影环境俾大家睇。 系啊， 哦，好啊。 因为啲人好奇啊嘛，觉得咁正，有阳光晒入嚟，冇错啊。3月1日，风骚爆人翻嚟，我哋今日有网上情嘅经典重现，我哋有王杰。 人说你有你使命，直到动听；人说你有你责任，你壮志正。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来来，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前景，人民反心情，不必回天。分分秒真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与应，愿你去弄清。流浪偶尔放肆放任，苦苦输精落来，偶尔放纵放浪，再去力拼。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落来，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前景。任你反心情，不必回天，分分秒真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与应，愿你去弄清。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自己，人你反心情，不必回天，分分秒真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与应，愿你去弄清。一反自己，任你反心情，不必回天，分分秒尽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与应，愿你去弄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王杰。王杰又名王大为，生于台北，3岁跟爸爸妈妈移居香港。爸爸王合是演员。12岁的时候，父母离异，王杰被送至学校寄宿。从此之后，父母不闻不问。 细细夜雨，迎着风飘紧，像串起心中一切疑问。相约到此，今已是过时，雨中只好一等再等。 每晚共对似是多么近，但仿佛他的心不爱安分，失约解释不愿再问，我只一心要求他步近，可能他一心要试验我，可能双方转隔太多，可能空飞一刹已掠过，只好留低我。 在他十二岁那年，父母离异，王杰被送至学校寄宿，从此之后得返佢一个。父母深知冇同佢交学费，佢靠自己嘅努力做清洁工先可以完成学业。经此重大变故，佢变得较为早熟，性格变得较为忧郁伤感。十七岁嘅时候，王杰一个人走去台湾地区工作，令到佢一个人继续经历人生嘅磨练。 细细夜雨迎着风飘近，像串起心中一切疑问，相约到此今已是过时，雨中只好一等再等，每晚共对似是多么近，但仿佛他的心不爱安分，失约解释不愿再问，我只一心要求他步近， 由于父母离异，王杰一直渴望有一个完整的屋企。十九岁同第一任太太结婚，生咗个女。可惜后来太太抛下佢同女儿离去，王杰成为一个单亲嘅父亲。一个人抚养女儿，日子过得相当辛苦。呢一段期间，王杰曾经做过快递员、的士司机、货车司机、服务员、厨师、调酒师、走廊歌手、特技演员。曾经最多为了生活一日打四份工，亦都曾经桥底露宿，过住好漂泊的生活，亦都可能因为这样造就了他声线有好强的一种沧桑的感觉。几分伤心几分痴，是不是他的心情？ 哭泣声绝无意义，他不会扭转分开的心意，梦似是失去收结一首诗，仿佛听别人故事，今天我岂可关心多一次，又再让这次痛一再开始，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时从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睡梦如欠缺了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啊、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 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 王杰的声线相当独特，被业界誉为把感情和音乐结合的最好歌手。 留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事从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睡梦如欠缺了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啊，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 王杰的声线带着好强烈的沧桑悲凉的感觉，他能够将歌曲的起伏演绎得淋漓尽致。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之后就登上巨星之列，好多人觉得他唱歌咁悲苦动人，应该同他的成长和感情有关。而王杰的声线亦都被认为无火无仿，无法无仿，因为他的过程、他的经历，没有人可以同他相同。即使是模仿到他的唱腔，都唱不出他独有的味道。坊间叫他做悲情情歌王子。到底今天的王杰开不开心，我们不知道。但今天的王杰，大家还记不记得？尤其是他那些歌曲，每一首这么动人的歌曲，是不是还在心里面？相信答案，他的乐迷都会知道。王杰。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啊，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己。为什么告别你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拉里萨市郊外相撞，部分车厢起火，救援人员到场疏散乘客，有乘客被救出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电视片段显示车厢出轨和损毁严重，现场冒出浓烟，有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车厢一片混乱，有人尖叫。官员说已经联络军方提供协助，暂时未知事故的原因。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提名华裔的劳工部副部长苏维斯担任劳工部长，接替将会在今个月中离任的沃尔什。拜登发表声明说，苏维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在担任劳工部副部长期间帮助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铁路大罢工，并且在改善就业歧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现年54岁的苏维斯2019年至2021年担任加州劳工厅厅长，白宫履历显示他会讲普通话和西班牙语。在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风势微弱，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58点，升572点，总成交金额58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2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79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1元，升17.4；�90.15，阿里巴巴90.15，升3.65；盈富基金20.48，升4.9；美团140.7，升4.6；中移动60元，升2；恒生中国企业68.72，升2.16；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78；友邦保险85元，升1.75；比亚迪股份221元，升9.8；药明生物56.9，升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41，瑞士法郎8.341，澳元5.289，加元5.759，新西兰元4.863，欧元8.3099，每百日元对港元5.7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6点，升1点；港金报1706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72美元，卖出1827.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柴湾嘅嘉业街由于有汽车着火，嘉业街来回方向介乎常安街至到新业街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就喺尤丽村。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车，龙尾就喺面粉厂。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向屯门。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爱共融。 我系知识会社界 Lu。当我哋认识到巴基斯坦嘅朋友，想同佢哋去食饭嘅话，我就建议大家带佢哋去食素食啦。因为咧，好多时佢哋都系信奉伊斯兰教，佢哋食嘅肉系需要经过祷告先至去食用嘅，以免佢哋犯禁。带佢哋去食素食就最好嘅选择啦。仲可以话俾佢听，中国人嘅佛教系唔食肉噶。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究竟是一比五好，定是五比一好呢？ 你讲紧乜嘢啊？ 我想知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嘅级别式能源标签，究竟是一级好啲，定是五级好啊？ 哦，级别式能源标签是将同一类产品嘅能源效益分为五级。方便消费者选择具能源效益的产品。产品如果获得一级能源标签，就表示相关产品的能源效益是最高。而如果获得五级能源标签，就表示产品的能源效益最低。 如果两件电器产品都获得一级能源标签，又可以怎么比较呢？ 咁你可以用佢哋嘅每年耗电量作为比较，例如相同制冷量嘅冷气机，佢嘅每年耗电量越少，就代表能源效益越高，同埋会较悭电。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运动员总系向住目标奋勇前进，而残疾运动员付出嘅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几多？港台电视三十一《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嚟一班残疾运动员，同埋喺背后支持佢哋嘅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佢哋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神奇小子苏华伟，星期五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漏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明哥早晨， 早晨啊，早晨， 早晨， 靓仔啊，明哥， 系啊，佢话 为咗今日咧，你即系可以即系打开个口罩咧，佢做咗好多嗰啲 touch up 啊！ 你做咗啲乜嘢啊？琴日 掹鼻毛， 冚冇鼻， 唔系明唔系鼻毛真系要掹啊！鼻毛可避啊！ 因为你平时以前咧一路遮住啊嘛， 系啊，你有啲咩嘢琴日做咗？ 就收咗 电波拉皮， 收咗眉。 咩叫电波拉皮？ 有啲人唔出街。 我琴日收咗眉，收咗啲须，掹咗白须，同埋做咗 facial。 哦， 唔怪得知今日搵粒尘睇下都冇啦。 系啊，太乾淨 仔 喎，系啊，嗰啲就要你幫手啦， 系 啊， 同佢知 咗啦， 仲有一件好搶眼嘅橙色衫， 好靚仔啊你，原來你個樣係咁噶， 系啊， 系啊，冇見過啊，我從來淨係見到你嘅迷人嘅眼睛噶啫， 系啊，我啲眼睫毛好長噶， 阿家都明， 你一眨眼嘅話，我覺得好大風啊， 習唔習慣啊今日行出街，同埋第一日嚟到，嗱今日真係好多嘢新啊，又除口罩啦， 冇錯， 又新嘅直播室。 系啊，你有咩感觉啊？你快啲讲下。 其实咧，我今日出门口嗰下， 嗯， 我即系问自己，系咪真系可以唔戴口罩出街？即系有虚咗下嘅。 你以为发梦系 咪？然后到 太好，too good to be true。 唔系，同埋出到门口咧，好似。带漏着漏咗啲嘢， 我知道，但系你自己知啊嘛，系咪？系啊，朗下朗下咁样。 然后直接都落到楼下啦，我见到我个即系管理姐姐咧， 吓， 一个做咗两年几，佢未见我唔戴口罩。 佢见到你迷人嘅大眼睛。 唔系，佢每次都叫我阿韩生早晨咁样啦。咁但系因为佢第一次冇戴口罩咧，佢唔认得我。 佢谂一谂啊，要谂一谂啊， 系啊。 佢净系叫早晨就冇咗我个名。 你即刻戴翻口罩。哦，原来你咁样。 系啊，所以啲口罩真系要留翻几个吓。如果万一大家唔认得嘅时候，我遮翻，咁就知道你系边个 咯。咁样。 但系有少少失望嘅。 点解咧？ 因为我每日去嗰间茶餐厅有个戴咗口罩好靓嘅。 系啊，我都话噶啦。 今日你。见 到真样， 令到我三年嚟嘅梦 嘅幻想， 幻想全部破灭咗， 成嚿奶茶都 翻出嚟，玻璃球 搞烂咗， 会嘅，慢慢就惯噶啦，系啊，唔使担心，大家咁话啦， 慢慢惯噶啦， 你见到我咧，你见到我今日点样啊？ 靓啦，直情 啊，识讲嘢，识讲嘢，好，俾两个印花佢，俾两个印花佢。 今日你讲乜嘢啊？今日你 讲 咩都得噶啦， 咩都听噶啦。 唔系因为咧，即系前个礼拜梁继昌就讲嗰啲炮民主， 喂，唔好成日记住我讲嗰啲。 唔系因为其实我 你十点钟你自己都提， 冇错， 佢哋讲 系香港开埠以嚟， 佢哋讲嘅。 唔系咁， 喂，咁但系 嗰间专厂 呢一个十几年嚟净买两套， 唔系我同我家姐啦。 呢件事咧困扰咗我几日。 系啊， 有冇啊？ 佢好忐忑，唔系真系啊！ 我真系翻去 上心啊！呢件事 我真系好上心噶， 系啊，真噶！你听我解释， 我真系翻去叫埋啲同事帮手。呢三十年嚟，我哋有冇做过斑马同斑马？ 冇错，冇错，得出嚟嘅结果系 冇嘅。 咁你就唔啱啦， 咁就好啦。呢个世界边个想你又咁，我又咁啊！我哋要 你应该要扩阔你嗰啲客人啊嘛， 系啊， 特性。 我只可以话我唔够 unit 咯， 系啊， 咪就 系 咯， 系 啊，所以我就要扩阔你自己嗰啲客人咯。 咁好啦，嗱，咁今日讲瓷砖啦。如果你哋觉得动物啊或者呢个花纹咧系比较即系奇形怪状，咁你讲啊， 冇讲，冇讲呢个。 最多人整咩嘢？ 系啊，话你屎 best 啫。 其实咧，嗱，首先最多人。即系我话俾你嗱，即系 过 往，即系啱啱过咗嗰 十 年， 惊啦，内牛，呢个内牛， 系咪啊？ 内牛， 你唔好讲啦，头先我喺下边， 内虚症呢啲叫，中医取材话你内虚啊， 系咪咧？ 嗱，过去嗰十年或者嚟紧嗰十几二十年咧，其实都系兴一啲叫仿石文砖嘅，因为咧佢比较。 讲咗噶啦，系啊， 冇事 嘅， 系啊，要打都打咗噶啦。 佢比较天然，个感觉即系好舒服。 一种吓， 咁嚟同埋咧，佢因为佢好多时咧，佢哋而家嗰啲模啊，即系我哋讲啲石纹嗰啲模啊，少则都十几个，多有廿几个，咁变咗咧， 模意思即系咩啊？ 嗰啲即系嗰个。嗰嚿石嗰个形啊， 吓又圆有方有， 唔系即系嗰啲纹理啊，即系嗱，以前啲砖咧可能旧砖一模一样噶嘛，但系而家系 同一批磚，但係佢可以有尤其石嚟，好天然噶嘛。佢有唔同嘅 pattern， 就大概少則十幾個，多則廿幾個嘅。咁所以你做出嚟咧，就更加好似真嘅一樣。 天然一樣， 係啦， 天 然 天 成 一樣。 我想問一個好傻嘅問題啫。嗱，咁你仿石紋啫，有冇人真係整石㗎？即係真石㗎？ 有。 即係如果你我中意，我要整真嘅磚，真嘅石。 好貴啫嘛。有。 一陣都會講，咪嗰啲雲石啊、真石嗰啲咯。 係啊。 咁一陣會講俾你聽，唔好處同埋價錢。 好嗱，即系讲话，即系瓷砖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应用喺啲乜嘢嘅地方啊？家居明 嗱，一般咧瓷砖咧主要都系做厨房啦、洗手间啦、客饭厅房嘅地下啦、或者露台啦、 讲晒啦、 花园啦，即系呢啲， 即系边度都得啦，其实。 都可以咁講， 係咪啊？你 房咧，房好少人做嘅， 唔係， 凍冰冰 一樣有人做嘅，一樣有人做。其實而家咧好，即係你話廳房做曬嘅客咧，其實佔咗九成嘅， 嚇， 係 全部都係瓷磚，點解？因為涼啲啊，有咩好處啊？ 唔係佢哋打理方便啊嘛， 咁啊係。 同埋你講真啦，香港啲房啊，擺完張床，擺完啲櫃啊，床頭櫃啊，你都見唔到幾多位啦。你做地板做磚都冇乜分別啦， 都係都係 嘛。所以即係唔使咁苛刻，又話以前咧就曾經有嘅，有一段時間咧就係客飯廳走廊就做磚，房咧就做地板，有嘅，但係而家都少啦。全部都做曬磚㗎， 即係成本上咧，係咪咁樣仲好啲添啊？即係平翻啲啲，因為你入貨入曬咁樣，成間屋做曬咁樣，會唔會啊？ 咁當然會好少少啦。咁但係你話地板同磚而家嘅價錢唔會差，即係如果質量好嘅，唔會爭得好遠，大家差唔多。係啦， 好啦，咁如果係嘅話咧，就喺呢個室內設計裡面咧，你用磚咧有冇啲乜嘢嘅即係要留意？即係譬如我記得我曾經你同我講過，你就話啲磚咧，你最好嘅就係你要鋪同一個顏色，你先至會感覺上覺得嘅就係話唔會話哦，你個廚房你有一啲顏色嘅磚，跟住你嘅廳啊有一個間，其實佢已經間咗噶啦。咁你個感覺上就唔會有嗰種嗰只好 open 啊，或者係即係一個空間嘅感覺，係咪有啲咁樣嘅嘢要注意嘅咧？ 其實咧，而家咧做磚咧就好少。哎呀，我房有一隻色，廳有一隻色少嘅。尤其是咧嗱，開放式廚房而家開始即係都幾流行啊。咁好啦，我舉個例啊。有啲朋友仍然到想個客飯廳係鋪木地板。咁我冇理由。个即系个厨房个地下都木地板噶，咁啊 真 系冇理由啊， 好危险啊！ 咁你咪铺砖咯。咁你开放式厨房个用意就系想个厨房融入个客饭厅一部分啊嘛。咁你嗰度又嗰度地板呢度砖咪唔好咯。咁但系如果你愿意接受用晒木纹砖地板。咁你咪可以由个厅一路铺到个厨房咯。 哇，木纹砖添啊，咁抵死啊！有啲乜嘢可以俾我哋拣噶？而家嗰啲瓷砖。 哇，木纹嗱，首先讲木纹砖先啦。而家木纹砖真系哇，即系多到五花八门。我谂你净系木纹砖净嘅款啊，可能有几十款。 哇， 而家更加重要，佢而家个科技做到咧，系有凹凸嘅，即系同即系真木，即系比真木仲夸张，即系有凹凸嘅。 但我想问咧，如果你地板凹凸，我嚟做咩啊？点解要凹凸啊？ 唔 系佢， 唔系讲紧地板，讲紧嘅就系你个造墙， 唔系场地都系嘅。佢嘅凹凸 系 啊，少少，好轻微， 系咯。 因为佢个立体性高啲啊，但系你唔怕噶，你踩落唔会滑鞋。 其实都唔系净系惊踩落去，清洁难啊，譬如你藏咗啲污糟嘢啊。 好嗱，呢条问题咧就系经常有朋友问嘅。其实而家啲砖咧全部有个 coating 噶，嗰啲金属你就咁用地拖抹得噶啦，即系唔会话因为佢轻微嘅 凹凸犀利，即系少少 嘅 啫。 佢轻微嘅凹凸唔会话令到藏到污垢嘅，所以其实极佳嘅。 除咗话有木纹之外嘅话，仲有啲乜嘢嘅 pattern 嘅砖啊？ 嗱，好似 云 石啦，嗱咁我话俾你听咧，而家咧我谂我近呢几年咧都未再做过真云石噶啦。嗱，点解我先讲价钱啊？系啦，嗱，我哋最多用嘅大花白，好啦，如果一嚿真嘅大花白，即系普遍啦，由几百蚊一平方尺到一啲好靓纹嘅咧，过千， 哇， 一平方尺， 一平方尺 过千，但系如果系。雲石紋的大花白磚咧，由幾十蚊到百零蚊已經得啦，百零蚊嗰啲已經係叫最頂級噶啦。 真係睇唔出個分別。 冇，你真係睇唔出。同埋你知道咧，始終真雲石咧，佢個天即係天然噶嘛，啲紋理有陣時咧，你戒到翻嚟咧，哇，有好核突嘅，即係你有啲我都唔接受嘅。咁你可能呢嚿我唔用啦，要掉啦。咁其實個耗損又會大嘅。即係等於你鋪一個四百尺嘅洗手間啦。你買雲石咧，你可能要買五百尺。即如果你想 話係 啦，你尖尖要挑剔嘅，你又真係要買五百尺。因為我而家今日買咗四百尺， 你話脂油補咧，你補唔翻嗰批石咧，你又暈低㗎。係㗎， 可能啲顏色啊，嗬，嗰啲有啲位有偏差。 但係我豬唔同，我真係買四百尺，我唔夠，都係嗰多貨嚟啫嘛。哦，你嘅到時整多十件嚟得。 即係受控制啲咯，即係喺意料之內，就唔係意料之外咯，多嘢。 同埋個紋理，因為始終係人造啊嘛，咁佢個紋理個大花白嘅 靚好多， 靚好多，即係雲層好多，你一定會中意咯。 嗱呢兩種我哋就係經常會見到啦，木紋同埋呢個雲石啦。有冇另外有一啲嘅？新兴的例如豹纹咧，有冇啫？ 嗱，我好为阿梁美章所有嘢我都有做 research 嘅， 我系琴日真系走去啲设置，我攞个逐间主簿睇过，系真系冇跑文砖。 梗系啦，你咁高档嘅嘢，唔系个个买得起噶。 咁 你 又 渣 啦，同你讲，咁有冇特色噶？ 好啦，讲特色砖咧，而家呢个特色砖咧就真系呢几年嘅产品嚟嘅，系好紧要嘅，即系佢系叫特色。真係個名字就叫特色磚啦，咁 即係砌完之後個寫住特色。 唔係，佢個特色在於咩咧？係一塊個大到咧，好驚人嘅。 係點樣？ 米六闊， 哇！ 三米二高， 哇！ 咁即係話五尺幾闊，十尺高咁滯喎。 係喎， 咁 咁大塊做乜嘢啊？ 咩色咩 乜嘢圖案都有， 即係可以做一個好大嘅公仔都得。 咩都得。 即係唔係？即係佢當然你要去揀啦，揀一啲 pick 你啱嘅。 例如咧，有啲咩啊？ 哇！花又有，咩都有嘅， 都幾得意喎。如果有個五尺高嘅花咁喺個 特色牆， 係啊， 係咪啊？ 咁你諗下，當做因為當做如果你做牆身啦嚇，如果個磚唔夠大，你咪好多薄口咯。你一定靚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但係你諗下，如果你成六五尺幾闊，十接近十尺高，咁如果你幅牆啱啱做一幅落去，你咪一個薄口都冇咯。 哦，咁但係如果係嘅話，會唔會有個問題就係？冧落嚟， 佢好悲觀。 咁呢個咧， 莫過於都會有咁樣。 同埋我諗運送嘅時候咧，我都會幾重喎。你咁大塊磚， 好問題。 係啊， 呢啲磚 分分鐘入唔到 lift 添。如果你咁高大， 如果普通嘅瓷磚，大概係9mm 至10mm 啦，厚度。但係呢個咧係得6mm 厚度，係 薄好多。 所以咧，就算你咁大塊咧，都唔會太重嘅。咁當做你除咗係可以咁樣一幅牆做啦，咁有時環保嘅角度啦，啊，如果有個廁所好平滑嘅，咁我咪成幅咁舊磚唔使拆啊，舊磚唔使拆， 黐上去， 成幅咁黐落去咯。 哇 ，OK 喎， 咁你四幅黐完，拜拜就得。 哦，我想問咧，交通明會唔會可以嘅？就有雷射啲相上去， 得唔得噶？得唔得？我嗰啲又咁諗啊。 呢條問題唔知點解我預咗你哋會問嘅，真係噶。我問咗啊， 覺得有人會咁做嘅係咪？ 未得嘅， 未得冇可能。 係啊， 你有冇去過先？可以噶，但你唔係坐喺呢啲地方。 第時或者 係啦，就係第二時你。 佢講嗰啲，佢講嗰啲係細細幅喺墳場好多嘅。 你問啦。 同樣一個 technology 啫嘛，放大曬，放大啲啫嘛。 嗌佢雷射咁樣，幾勁啊！ 因為我。咩住宅都做過，係未做過陰宅，咁所以我真係答唔到你呢啲問題。 第時咧，第時咧，第時咧，將來咧，將來 我都唔希望有，我都唔希望有人嚟揾我做呢件事。 好啦，今日講到呢一樣嘢嘅話咧，其實當然啦，我哋要買呢個瓷磚嘅話咧，都要睇下嘅就來自嘅產地喺邊度嘅，係啦，最好嘅喺邊度？ 嗱，咁我只可以咁講啦，即係普遍咧，大家成日都話阿意大利磚係最好嘅。 係啊，我聽講。 好啦，咁問題我。而家就教大家點去分辨真與假啦。 哦，我知同佢講嘅。 唔 係，唔係，使 唔使你飛？唔係，嗱，首先第一咧就係、其實真嘅意大利磚咧，其實每一件嘅背後咧都寫住 Made in Italy 嘅。 一定嘅。 一定嘅。 佢寫啫。 係啦，誒。 佢寫。 係啦。 大閘蟹嘅。 就 係、 是。 有 就係有阿梁繼章呢類人啦。 係啊。 佢寫啫。係啊，我好挑剔㗎。 係嗱，唔 係 唔係講笑係講笑。好啊，所以咧，我教埋大家多幾。几样嘢，点可以揾真噶啦？首先 catalog， 如果系真嘅，佢有一本好靓好靓嘅， 好厚嘅 catalog， 系啦。咁你谂下，佢要做假，哇！佢要做埋 catalog， 系咪先？ 好嘥时间， 系啦，好嘥时间啦。第二啦，呢个 catalog 一定有佢意大利地址、意大利 website、意大利电话。好啦，咁你咪上去个 website 买，你上去个 website 睇一睇，哇！真系又睇到有厂有成好多嘢啦，更加重要啦。你可以真係你唔怕醜，你可以打個電話過去。 打去边啊？打去厂啊？打去厂啊？ 系 啊。 系咯，我唔识讲意大利话， 唔识讲意大利话。 嗱，我话俾你听啦，我哋香港所有嘅即系专嘅 supplier 咧， 识讲英文 过到去咧，佢哋都用英文对答噶嘛，即系佢哋 customer service 识英文噶嘛，咁你打得去， 问佢啲咩问题啊，我就知道一定系真啦。 有冇教话 view 嚟 view？ 唔係啊！如果佢玩到咁大，做過咁靚 catalog， 又做過 website，、然後仲要有個意大利電話俾你去，即係長期俾你 stand by 去揾你笨，你抵啦！ 有個家，有個家， 成件事好玩啊，變咗 抵啦，抵啊！ 幾嚿磚，係咪先？搞咁多嘢， 咪咯。即系由佢啦，由佢俾佢 啊吓！即系其实有几样嘢，每一嚿砖嘅话咧，后边就会写住咧就系 Made in Italy 系啦，咁啊就有 catalog 啦，有 website 电话啦，同埋就系公司嘅意大利嘅电话嘅。其实会唔会就系其实打去新界咁？ 即系飞翻线，飞翻线。 好陰謀論咯、啊，佢死都唔肯信。 我喺呢度學翻嚟 死都唔肯信，死都唔肯信。 係咯， 我都係講句啦。 但我想問一樣嘢，即係瓷磚呢樣嘢咧，其實佢嗰、那個受傷害嘅程度高唔高？譬如我唔覺意跌咗啲尖嘢啊、重嘢落咧，會唔會嗰一下？因為我試過以前喺人哋屋，即係租人哋屋咧，唔衰，噔一聲哎呀弊啦，要同業主講翻，因為凹咗啊，磚呢一樣嘢崩咗一忽， 裂咗 多唔多㗎？ 嗱，其實而家 同埋點樣補救？ 嗱，即係如果你而家我講緊嘅質量好嘅磚咧。其实咧，就算你一把即系唔好话好大把嘅铰剪啦，就算你一把大大地嘅铰剪，你真系个尖啄佢咧，都唔应该会跌得烂嘅。 嗯， 即系而家个砖个质量好好嘅，系、即系其实烧出嚟系好坚硬噶嘛，即系所以佢唔会咁容易会整得烂嘅。 嗯， 咁你有冇小 tips 啊？临走之前， 嗱，小 tips 啊，其实咧，嗱，而家仲有一啲砖叫岩板嘅，咁、其实佢都系砖嘅一种嚟嘅，但系佢个坚硬度咧仲会再大，只不过咧就啱啱新开嘅，咁你哋可以都去了解一下呢个岩，佢嘅个 岩 板嘅砖系啦。 O K， 个样系似啲咩噶？似嗰啲石光， 系啊，佢似石多啲啊， 哦，似石噶嘛， 似石多啲噶，咁、但系当然嘅价钱亦都会贵啲啦。 哦、 好啦，咁啊自己选择啦。喂，今日多谢晒嘉俊明啊， 唔该晒， 我哋继续再见。 好，拜 拜，拜拜。你冇人风骚快嘅人先听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朝早翻工翻学嘅市民，大部分仍然戴上口罩。有冇戴口罩嘅市民认为，无需要再担心疫情，应该翻到疫情前如常生活。有市民话，平日跑步已经除低口罩，相信其他市民观察一段时间之后，都唔会再戴口罩。有市民表示，由于屋企有大量口罩，加上而家天气仍然比较凉，会戴口罩多一段时间，但是认同在户外同埋影相嘅时候会除低，唔再戴口罩亦都可以见到人哋嘅笑容。有市民话自己同屋企人至今未感染过新冠病毒，会继续戴口罩。亦都有市民话会先观察一段时间，相信随住天气转热亦都会除低口罩，但是强调进入医院诊所的时候都会选择佩戴，以免受感染。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认为，政府撤销口罩令的决定正确，因为香港本身已经有很高的混合免疫屏障。他又说，医院和院舍里面继续戴口罩可以减低交叉感染。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不建议学生长期戴口罩，因为会影响学习。虽然预期会出现流感等上呼吸道感染的反弹，但是对学生的免疫系统来说是好事。如果继续戴口罩，只会推迟有关爆发。他建议家长尽快带仔女打新冠和流感疫苗，同时做好个人卫生措施，可以有效预防流感等病毒。 孔凡毅又建议食肆员工可以自行选择是不是戴口罩，但是如果负责传菜等工作，他都鼓励员工佩戴，以免污染食物。一个89岁男病人昨日下午大约4:30因为跌倒由救护车送到联合医院急症室，病人经分流之后在急症室等候，医护人员在夜晚7:00召唤病人的时候发现病人未有通知职员自行离开急症室，院方随即派出保安员在全院范围和附近搜查，未发现病人的踪影，病人家属其后报警。那个病人身高大约1.7米，中等身材。闭路电视记录显示，病人离开医院的时候穿着绿色外套、米黄色裤和戴上黑色帽，自行经协和街徒步离开。联合医院呼吁公众人士，如果发现有关病人，马上通知警方或者致电医院热线电话3949-4002。希腊中部两列火车相撞，消防部门话造成至少26人死亡、85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深夜，一列载有大约350人在雅典开去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的客运列车，同一列迎面而来的货运列车在中部拉里萨市郊外相撞，部分车厢起火，救援人员到场疏散乘客，有乘客被救出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电视片段显示车厢出轨和损毁严重，现场冒出浓烟，有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车厢一片混乱，有人尖叫。官员表示已经联络军方提供协助，暂时未知事故的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27点，升641点，总成交金额69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8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02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3蚊，升19.4；阿里巴巴90.8，升4.3；盈富基金20.54，升5.5；美团141.4，升5.3；南方恒生科技4.62，升咗0.02；中移动60.3，升0.5；恒生中国企业69蚊，升2.44；比亚迪股份220.8，升9.6；药明生物57.55，升2.85；友邦保险85.05，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6.32，瑞士法郎0.941，加元1.362，人民币6.922，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6点，升1点。港金报1706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78美元，卖出183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李亚姑先提翻你，大涌桥路去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小沥源路。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嘉业街嘅车辆着火已经处理好，嘉业街来回方向介乎常安街至到新业街之间全线系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观塘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期的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两位不懈奋斗的年轻人用理性和感性的矛盾体验职场人生输赢的真正意义，利用共赢的精神在商海交锋之中释放他们的理想。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就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许 Sir， 许 Sir 你好， 大家好。 计上两次嘅话，我哋讲咗嘅就分别有鼻敏感啦，仲有上一集我哋讲咗嘅就气管敏感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就系华蟹皮肤敏感啦。 好、多人有啊， 系啦，冇错。 皮肤敏感又关唔关个肺事啊？ 上两集又关， 又关， 关 系 啊， 啊，因为个肺都管得几多部分嘅喺个身体，因为皮肤。好多时候女性更加紧张啲嘅，因为你有啲皮肤敏感喺块面度，一间又红又肿又痕、你用化妆品又会有过敏，系啦，你用完之后，即系总言之令到好困扰。 冇错， 咁啊皮肤过敏咧喺中医角度咧都系同个肺相关嘅，系啊，因为嗱肺主皮毛，个肺嘅气血系养住一个肺，就透过经络咧就送到去啲皮肤滋养住啲肌肤。咁如果当嗰个肺嘅功能弱，啲气血送去啲肌肤度唔够好，啲、肌肤得唔到正常个气血滋润滋养，咁佢就虚弱咯。 即系嗌救命。 系啦，咁佢虚弱嘅时候，佢就好容易又受到外边嘅一啲因素刺激、而产生到有啲过敏。 嗰啲三邪啊。 系啦，咁譬如话嗱，好简单啦，你如果你有啲人係曬太陽，曬完啲皮膚好紅好痕，咁佢都係對於一間又紫外線又有敏感，陽光敏感。咁、但係即係係咪你個肌膚相對又係嬌嫩，所以你對於一啲外界嘅強光刺激得耐一啲，你就唔受刺激啦，咁、就叫過敏咯。咁、其實呢一啲咧喺中醫角度咧都係要 補翻個肺。啊，因為你補個肺，個肺得到啲滋潤嘅物質或者營養，佢就送翻去啲皮膚。嗱，如果唔係嘅，你直接喺個皮膚表面去搽任何一啲舒緩皮膚不適敏感嘅嘢，係當時可以做到舒緩嘅。但係佢原本嘅精微咧，係由內臟裏邊係提供俾佢用嘅。 徐 Sir， 問題嚟啦，你頭先連續講過嘅就係兩集嚟講嘅話，譬如可能我哋講緊個鼻啦，我哋講緊個氣管啦，皮膚嘅話都係個肺嘅。頭先你有講到。你就話一定要救呢啲咁樣嘅嘢俾佢嘅，佢先至可以去到個皮膚度。 冇錯。 咁佢先，喂佢咁多嘢、嗯，我食俾邊個先啊？定係會唔會個就係皮膚嘅話，我係要最後我先要俾到佢嘅？嗱，你明白我嘅問題？ 我明白。 個肺啊， 即係你補咗個肺。嗱，因為當一個肺一弱嘅時候咧、嗯，好似正如當如果我哋當講鼻敏感又好、嗯，氣管敏感都好， 嗯、 其實都係圍繞住個肺一弱，佢啲精微經過啲經絡去到。呢幾個器官係同一時間都唔夠嘅， 係啊， 大家都唔夠嘅，所以你一俾精微個肺咧，其實佢好公平地去分俾呢幾個地方用嘅，爭、 嗯、 在你用嘅藥物裏邊咧，佢有走向嘅、 嗯。 如果你嗰個藥物，例如佢係專醫個鼻哥嘅，咁佢點解叫專醫呢？就是、因為食咗落去嘅時候咧，佢就既補肺又通鼻竅，咁所以呢一隻藥師專醫個鼻。如果而家我哋用緊呢一個食材嘅資源去搞皮膚嘅、 嗯， 因為呢個藥力個效應咧就最明顯見到係皮膚啦。咁、 嗯、 所以咧佢就唔會話有先後之別，而係你用藥嘅時候佢走向去邊度，你就用翻嗰隻嘢。 明白。咁、嗯、我有冇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我只需要嘅就係補好我嗰個肺嘅精微嘅話咧，就基本上就三樣嘢我都會冇曬咧。 理論上可以咁講。 即係個理論上係咁。 嗱，所以我哋曾經有一集講鼻敏感話玉屏風，咁佢不論係應用喺皮膚敏感或者氣管敏感， 皮膚敏感 都可以用， 都可以， 因為佢係整體嚟講增強嗰個抵抗力啊嘛。 嗯、 所以嗱，如果喺現代醫學，我哋即係好經常嗰啲同病人溝通嘅時候，佢點解咁易過敏？你去睇西醫，佢話你嗰個免疫系統弱， 嗯、 抵抗力下降。咁、 嗯、 即係我哋中醫成日都講你嘅正氣唔夠，係啦、嗯。我哋點樣提升呢？咁所以用玉屏風、 嗯、 都係可以同樣地三個位置，佢都有強化氣管、鼻哥、皮膚。咁但係啦，我哋見到啲敏感嘅成因咧，其實真係皮膚敏感嘅成因就仲會特別多一啲嘅、 嗯， 因為嗱。如果你鼻敏感、氣管敏感，就可能是天氣因素嗰啲因素啦。 嗯、 但是皮膚敏感，你真的有機會可能是啲著嘅啲衫嘅刺激啊。 外在因素。 係啦，好多時候有機會是一啲化妝品嘅刺激啊。咁、嗯、甚至乎可能飲食嘅因素刺激咧，都是很常見嘅。 同埋有啲致敏原理係唔知係乜嘢 啊？ 冇錯，所以所謂呢啲致敏源嘅講法啦，好多時候都要揾翻個致敏源。 嗯、 但係咧都係嗰句，你強壯嘅情況下 咧，就乜事都冇， 就係冇咁致敏。 O K， 係啦，嗱，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咧，敏感咧，我自己將佢分開咗有兩個講法。 嗯、 一種咧就叫真敏感，一種咧就叫假嘅敏感。 係 嗱，乜嘢叫做真嘅敏感咧？佢真係用乜嘢方法？佢身體裏邊缺乏咗某一個成分或者基因，佢對一用親嗰樣嘢，佢就即刻有反應噶啦、 嗯。 你點樣調、點樣補，佢都冇辦法嘅。咁、 嗯、 呢種係真正嘅敏感。 呢個咪先天性嘅？ 係啦，先天性啊，身體體質嘅問題，冇錯啦。但係相反啦，當你強壯嘅時候，你就冇咗呢種敏感嘅、 嗯。 當你個人弱嘅時候，佢又走曬出嚟揾你嘅。呢、 嗯、 種咧就假嘅敏感， 性假嘅。 呢種係虛嘅，呢、嗯、個係因為你虛啫，所以產生過敏。 心虛 嗯， 唔係真嘅敏感， 不是實嘅。 係啦，所以咧就我哋如果係。通常見到市場嘅病人氣管敏感、皮膚敏感、鼻敏感，都係因為虛咗、 嗯， 或者我生活冇調節，飲食食多咗嘢，食錯咗而引申出嚟嘅咧，呢啲係後者係假性嘅、 哦， 都係一種虛調理得唔好而導致。嗯、所以呢啲敏感咧，你問有冇得醫，係一定有得醫、 嗯， 因為絕對可以有斷尾。 嗯、 但係因為你冇理就冇得斷尾，你肯理就會有斷尾嘅機會咯。 咁就好啦。 嗱，咁譬如話皮膚敏感啦，我哋先讲啲治标嘅手段先啦。 好啊， 系啦，嗱，治标即系皮肤会痕啦、会红啦、会肿啦、会有呢啲现象。药、嗯、材里边最出名，亦都真系有效嘅，例如金银花。 吓、啊，金银花，煲嚟饮嗰啲。 系啊，金银花，嗱、哦，蒲公英。 蒲公英， 系蒲公英，白花蛇舌草， 白花，听过， 系啦，嗱，呢啲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啲凉茶料啊，或者爱嚟煲茶水嘅。 嗯 呢三種佢都係具有清熱解毒嘅作用。咁、如果我而家我哋成日都講體質啊嘛，又驚呢啲嘢飲咗落肚咧，會唔會寒涼啊？我又一陣間月經期間受唔到。嗱、我哋而家唔用係內服。我哋用佢系外洗啫，系啦，咁我就当啦，我咧就三钱金银花、三钱蒲公英、三钱白花蛇舌草三样嘢，咁我哋咧就用佢一公升水、四碗到啦，咁、就冻水落就大火滚十分钟熄火，跟住就摊凉佢，摊到佢和暖以下，避咗啲水出嚟，唔要啲渣。咁我就用嗰啲水咧，就喺嗰啲皮膚容易紅過敏嘅地方，我哋就係愛嚟敷或者愛嚟洗。咁點樣敷呢？譬如話，我揾條毛巾索咗佢，噏住喺嗰個位置，大約兩三分鐘。洗嘅話咧，就我哋揾個盆仔裝住啲水，揾個朗口鐘咧，就滗咗啲藥水就淋。啊，咁持續沖洗佢咧，就又係嗰三分鐘，唔超過五分鐘。基本上就係完成咗嗰一次嘅做法。咁因為個藥喺 keep 住喺個皮膚嗰度，不論你係洗浸定係搽敷，佢都可以起到一個外在有清熱涼血消腫功效，而個效果咧亦都好理想添。咁所以如果你不論你係身體邊一處個皮膚有過敏痕癢嘅，你都可以用呢一個手段， 係啦，係人都用得嘅。 系人都用 可唔可以咁讲咧？ 要 即除非可能佢有损伤。 嗱，点解咧？有一种人咧就要注意嘅。嗱、有一种真系个身体有一种叫做蚕豆症，即系先天性缺乏酵素症。咁蚕豆症嘅咧，佢就系一种敏感嚟噶、对于一种嘅食物啊、药物啊有敏感。咁佢哋就好容易会对于金银花、蒲公英呢啲会容易有敏感，所以咧喺佢哋嘅立场下呢一类型嘅咧又唔用得嘅， 要注意一下。 系啦，即系 冇 错啦，所以又话我哋要惊住，即系人人都用得嘅意思。呢一类型蚕豆症嘅人咧，我哋要避开，系啦，冇办法啊。咁但系如果用得到呢啲药嘅人咧，佢对于不论你嗰个唔单止系敏感，可能你系有伤口、有发炎、有脓、有损啊，咁啊呢啲情况下咧，佢共同都有一个。解毒去帮助嗰个伤口修复嘅一个效果嘅，系啦，咁我哋通常就常用嘅，而嗰个效益咧，啲病人咧都系理想嘅。咁呢个咧就系外边舒缓消炎方法啦。咁第二咧，我哋就系要注意饮食先啦。嗱，一啲煎炒醋热辛辣嘅酒嘅，我哋都系要避嘅。海鲜类真系嗰啲鲍贝类啊，或者啲虾龙虾嗰啲比较嗰啲营养成分高嘅，佢就惹起佢嘅。 啊，好唔开心啊！ 啲好嘢就唔食得。 你全部讲啲都好中意食。 嗱，所以中意食得多咧，就容易困。如果代谢唔到，佢咪发咯。 哦。 所以我哋就话中意食嗰啲要少食啲，唔中意食嗰啲要食翻多啲。呢个系一个平衡元素啦。 系、 所以饮够水，嗱，我想佢快啲退，一定系饮够水。第二多食菜。咁第三咧就要 keep 住个大便一定要通，个、大便一唔通咧，啲污糟嘢冇地方走咧，佢就揾皮肤嗰度地方发， 哦，就发脾气喺个皮肤， 所以一定你要谂计点样维持个大便畅，系啦，啊，我不论系煲啲茶水饮下好，饮啲凉茶清一清，都系要令到个肠胃咧系通爽，如果唔系你食啲咩药落去，啲嘢困晒喺度都系唔走，效果都唔好嘅，咁、如果有啲人咧个敏感嘅情况可能同季节性有关啦，譬如话有阵时天气冻，佢突然间咧又好干，跟住痕啦，咁但系有啲人又冇咁多嘅，嗱，举个比喻，可能女性又多啲嘅，男性又少啲，因为女性每个月咧佢又会有月经流失，咁佢流失咗啲血。相對個皮膚要用嘅精血滋潤嘅物質咧，佢又會少咗。咁佢唔夠使，天氣一凍，佢啲血管又收縮，佢咪痕啲乾啲咯。咁所以我哋就要幫佢滋陰，又要潤肺，又要補血啦。咁、最當然啦，呢一啲叫做具滋陰嘢嘅咧，就係、一啲我哋普通嘢嚟嘅啫，沙參啦。玉竹啦、或者系嗰啲白色嘅嘢啦，好似雪耳啦、甚至乎靓啲嘅嘢啦，就系、燕窝啦、海产类嘅就系啲花胶啦、螺头啦。 咁啊，或者我哋食嗰啲豬肉類嘅，就要有少少豬皮啦， 嗯、 或者係豬油，嗯、即係相關嘅一啲油潤嘅、哦 哦。女性就係要多啲呢啲。 嗱，其實女性 有關， 男女都要，男女都要，只不過女性佢個表現就會突顯啲，因為女性佢都會用護膚或相關類型嘅嘢會多啲、 嗯， 男性就平時少用啲，咁佢個刺激度又可能低啲、 嗯。白色嘅食物係咪？ 係啦，白色嘅嘢啦，甜甜地嘅嘢啦。或者是有啲膠質嘅嘢，咁、 嗯、 就令到我哋身體嗰個血液裏面嗰個黏潤嘅成分咧就會高啲，咁、 嗯、 佢相反就會可以有助令到啲皮膚咧就得到多啲水潤，咁、 嗯、 啊多啲營養，去令到個皮膚嘅細胞咧就會強化，咁、 嗯、 佢對於外界嘅一種刺激咧就冇咁緊要咯，呢、 嗯、 啲都係可以試下。 嗱、嗯，取材上兩次嘅話，我哋講緊敏感嘅話、嗯，總會有啲穴位嘅， 係冇錯。 今日講我哋 skip 咗個穴位， 有嘅有嘅， 真系有 嘅有嘅。 我就以为应该唔好掂佢。 喺我哋嗱，我哋譬如话有啲人咧，成日都我哋屈爪成直角，即系手踭喺个手踭，我哋俾有啲人话网球手啊，拎嘢开水喉，系啦。咁我哋咧喺嗰个爪横纹嘅尽头啊。即係我哋屈起隻手90度角，你會見到一條紋啦， 係 啦，係啦，外側呢邊啦，外爪橫紋嘅盡頭。 盡頭。 咁我哋捻落去咧，其實就係一個穴位，就叫做曲池穴。 原來喺呢度嚟。 係啦，曲池 穴。 係啦，曲池穴。 哇，冤冤痛痛嘅喎。 曲池穴咧，佢就係手陽明大腸經嘅穴位。大腸同肺咧喺中醫角度咧就叫做雙表裏嘅經絡，即係話 會呢度嘅咧個穴位。 係啊，因為佢反映到我哋身體個臟腑嘅現象就喺個上肢啦。咁、 嗯、 所以我哋捻呢一個曲池穴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有助令到我哋身體個氣血調節平衡，有助大腸排毒嘅功能提升。咁除此之外咧，佢仲可以令到我哋調節血壓嘅好處。咁甚至乎咧，好粗啊！啊嗱，调节血压啦，有助排毒啦，咁、 嗯、 有助对于皮肤一切过敏，就算乎风烂啦、湿疹啦、生疮啦，都有用。其实个原理就在乎佢系大肠经嘅穴位，咁、 嗯、 刺激呢个穴位，即系激活个大肠嗰个功能活跃。大腸頭先講係排泄，咁佢將啲污糟嘢帶得走啲嘅時候，啲、嗯、皮膚嘅現象就會有所改善。咁佢可以你要多啲去按啦，呢、這個曲池穴，咁、 嗯、 甚至乎咧， 左右都要， 左右一對都可以去做。咁、呢個就係最基礎，可以幫助舒緩皮膚敏感啊、痕癢啊嘅方法咯。咁、 哦、 大家可以每一日嗱、嗯，記住啦，你一定要按到個質又有量。第一個質就係要穩重個穴位，第二咧又要撳到去有酸軟冤脹嘅感覺先。第二個量咧就係要時間，你要按住佢一分鐘、兩分鐘，跟住再由鬆一鬆、搓下佢，重複咁樣去做。 嗯、 如果你淨係穩重個位，好大力捻佢一下，但係你冇時間規住嘅，就冇用嘅。 明白。 係啦，或者你個力量好好啊。做咗好耐，但个位唔啱嘅，咁啊都系冇意思咯。 死得 系啊，咁啊，所以试下。 搞错晒。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话我哋知道，如果系你平时食咗啲好嘢多得滞，咁、 嗯、 如果我哋平时饮嗰啲五花茶、银菊露，帮唔帮到手，清唔清到个肠胃，对于皮肤过敏有冇用咧？ 头先你话系金银花 系啦，嗱，金银花、白菊花，唔系金银花、蒲公英，头先嗰条百花蛇舌草咧就系外洗啦。但系如果我当一般人，我系食得好嘢多而令到皮肤易过敏嘅。 嗯 而嗰啲所謂好嘢係煎炸辣熱氣上火嘅，咁、 嗯、 我哋用翻啲五花茶類清一清腸先，睇、 嗯、 下效果，再用外用嘅方法結合埋呢一個曲池穴，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幫助到改善咯。咁、 哦、 但係如果真係持續備受困擾嘅咧，其實用中醫藥嘅方法去調節一下，咁、 嗯、 啊應該就好快改善。 咁就好啦。連續三集我哋講咗有好多有關於嗰啲敏感嘅嘢啦，係咪？咁當然啦，就係如果你話性格敏感嘅話咧。呢樣嘢我就唔知道幫唔幫到你啦， 都有計嘅，都有計嘅 ，真係㗎。好啦，咁喺呢度要多謝曬取水，希望大家都學咗咗好多嘢啦。 唔好再敏感啦， 好啦。 Gir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I'm driving me crazy. 當你當我手困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句情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 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一笑笑容也笑坏，方能隐藏这失态，不能躲得其实望越界，求高手演算出会否失败，如拿着大数据的事 受核酸检测的安排改为抽验，但是提交离境前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措施继续执行。来自中国内地的直飞航班除了可以降落成田、东京羽田、关西和中部机场之外，亦都可以在日本其他机场降落。希腊中部两列火车相撞，消防部门说造成至少26人死亡、85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深夜，一列载有大约350人在雅典开往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的客运列车和一列迎面而来的货运列车在中部拉里萨市郊外相撞，部分车厢起火，救援人员到场疏散乘客，有乘客被救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电视片段显示车厢出轨和损毁严重，现场冒出浓烟。有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车厢一片混乱，有人尖叫。官员表示已经联络军方提供协助，暂时未知事故的原因。 在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高两至三度。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听朝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天晴，下昼温暖和干燥，今晚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45点，升659点，总成交金额76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03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3.4，升19.8；阿里巴巴90.9，升4.4；盈富基金20.58，升5.9；美团141.5，升5.4；南方恒生科技4.62，升咗0.02仙；中移动60.4，升0.6；恒生中国企业69.08，升2.52；比亚迪股份222元，升10.8；药明生物57.7，升3元；中国平安56.65，升3.3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45，瑞士法郎8.348，澳元5.297，加元5.762，新西兰元4.871，欧元8.32，每百日元对港元5.7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8点，升33点。港金报1714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78美元，卖出183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龙门路去返屯门至赤立角连接路近住望后石一带呢就比较车多。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期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系美电汉国超 B 啊。越南嘅朋友咧，好多时都会食越南粉噶。我咧就想推介我哋香港嘅云吞面俾佢哋啦。因为云吞面真的很代表到我们香港人的情怀，尤其是以前宵夜的细蛹大蛹啊，如果想刺激一点还可以加几滴辣椒油下去添啊。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政府即将推出易通行，登记了的车主会收到车辆贴，收到车辆贴之后可以透过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未申请车辆贴的车主就要快点申请了。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 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老师老师老师，找钱找钱 找钱找钱找钱，你喊咗 摆边个？ 希望我叫小张张，小张张。 老师，我哋今日个样系咪好好啊？ 希望啊，毛宽宽也掉咧，哎呀，披贡啊，同埋 披贡， 披贡即系个鼻哥，同埋也翘喎。 系啊， 有面子你后床哦。 系啊， 系 啊，嗱我打侧 啊，闲用都后 嗬，系咪短啲啊？大披贡，佢有个大披贡。 你打質其實都好長， 仲長仲長 仲長啊！好似你拉長，好似你咩？你條命咁長。 O K。 好啦，銀行檢驗咧，如果件樓係鋼坎咧，檢驗我調查一科舌係唔同係咩？係 啊，科舌唔同。 如果係喺內五大嘅話，都唔算上堂係咩？拉完講嘅， 我講嘅，我話佢啊客家婆嚟唔到咧，就嘟嘟嘟呢個嘟嘟嘟就自己填嘅，我填咧就話 我帶佢， 我帶佢。 爸 爸佢冇讲啊，小张。 我跌多件毛光啊， 系啊，佢唔敢讲啊。 你都当系毛刀啦， 我毛刀啦，佢当系毛刀啦。 知唔知点解啊？ 当冇刀。 系啦，你不嬲当我冇动噶啦，咁样而当系毛刀啦，而康到矮啦，而食面啦，咁样系连续几句。 我怀疑佢嘟嘟嘟，佢话唔睬佢啊，唔理佢啊。 佢而家飞咗第二度噶啦， 因为呢度新课室咧，我发觉我系冇地方摆碌屎啊。 系啊，大家咁话啦。 系 啊，我又惊啲嘢阻住你，你知唔知？我都唔知点算好。因为我后边嘅话。个电视啊嘛， 冇错， 睇听天爆胶啊， 听天爆胶， 听天爆胶，诶，诶，有人同我打招呼，你好， 有个姐姐经过， 有只狗跑过，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客家婆来了咧，诶，我就谂紧我哋个上海银叫堂嘅，系冇谂嘅都降歌，我话我上咗咁耐堂，其实咧就未同你哋讲过噶，系咪啊？似乎好似冇讲过嘅就系清洁用品， 清洁用品， 清洁用品，有冇话？清洁用品系啊，真系好似冇喎，系咪啊？ 讲咗都唔记得啦， 因为你哋咁肮脏，特别系你哋嘅思想，所以嘅就系点会用清洁用品呢？但系我知道嘅咧就系阿系咪阿爸 B 哥，而彩户咖啡诶兼董事嘅系咩？而分抹 T 嘅， 啊抹 T 啊， 系啊， 我会啊， 即系我话你喺屋企话你会执嘢嘅， 系啊会啊， 系啦，我装抹鸡夹乌鸡， 咪洗晒个厕所咯，个夹乌就洗 厕所咯。 射廁所， 射廁所， 系啦，仲要嘅， 日日吸塵， 我 keep 錢喎， 唔知點解好 keep 錢 ，keep 錢， 唔好意思，我聽唔到 keep 錢 ，keep 錢好喎，好似吸錢咁喎， 係啊 ，keep 翻多啲錢， 係啊 ，keep 住啲錢 ，keep 錢， 啊嚇，點解要咁要成日吸塵啊？有户口後太錢喎， 我見到有， 係咪因為你成日打開窗户啊？即係啲風吹咗塵入嚟啊？ 哦，會係咁樣，係啊，你住喺嘅就係市區， 近馬路嗰啲地方 啊嚇，係啊。你用你个鼻吸咪得咯， 大力索， 索晒啲尘，你听下， 索晒啲尘， 你知唔知咩声啊？ 银条， 铅笔， 铅笔， 要发皮喎，你真系教客家婆发皮， 哇， 点样系觉得好舒服喎？ 一穿 一就成呢，哦 ，of course 哦 ，condo 出边有啲人 行过，有啲残， 我觉得应该下次嚟咧，我备三杯茶， 嗯。 点解啊？三杯茶， 嗱 都嚟试过你咩？ 饮下茶咁样， 你真系黐筋， 使唔使三个橙？ 插枝蜡烛根， 我费事睬你哋 树根咁解。 好啊，一阵间嘅话呢个，如果系我哋一阵间突然间插入嘅时候，你唔好睬我。tree 根好啦，嚟啦嚟啦，好啦，今日讲紧呢个清洁用品嘅话咧，其实我想 sell 张张初步睇，因为鉴动视机 有， 嗯， 平时喺屋企咧有几样嘢嘅，第一咧就系用嗰个叫蓝色嘅滋药水啦， 系， 喷嗰个屋企又几好用嘅，我有时咧 蓝色嘅药水喷咩？ 嗰叫做藍嘟嘟，係啊，藍嘟嘟， 係啦，玻璃唔錯，係 啦， 係。 誒唔淨止玻璃嘅，我噴落一啲清水度，然後咧就開起佢啦，我嚟抹地咯。 哦， 係啦， 哇，你哋使唔使污糟啊？ 因為有 清潔到咁緊要，哦，因為 有 誒寵 物，咁佢舐地嘛成日。 哦， 有時佢會舐地。 咁你咪唔應該用呢啲方法用？ 我稀咗， 稀咗都 有。 唔怪得之去你屋企就你只貓嗰啲唔係好正常。 佢其實唔係佢眼神好似話帶我走，帶我走，帶我走，終於有救星啦！即係嗰啲， 或者我唔明白佢嗰啲神色。係 啊，綁架案咧，有人送外賣，叮噹叮噹，嗰個綁住， 唔得㗎，係咪啊？ 嗱。在宠物店咧，宠物店咧有一种专俾宠物用的消毒药水添嘅，唔系话一定唔得，睇你个份量啦。咁收翻冇事，同埋佢唔系真系成日舐唔干咁啫。 嗯哼，好啦， 佢成日想走啊嘛， 咪就系咯。好啦，咁啊，仲有啲咩嘢咧？ 仲有啲乜嘢？ 仲有装物嘅宠物架 吸尘，我都会有吸尘嘅，因为好多嗰啲猫 毛 咧甩咗出嚟咧，佢好似啲风一吹咧，佢好似 卷卷咁， 卷卷咁，你会觉得好碍眼。 啊！ 即系好污糟啊 ！keep 钱啊！ 松松树诶，卸衫， 卸衫，我日日洗几次咧？ 啊，日日洗几次？ 我洗洗衫卸衫 啊！ 我日 卸我洗咁多次，点解啊？ 诶，我屋企有啲人咧，佢咧着一阵咧，佢诶又有汗咧，又卸嘢咁样，咁所以一唔几次夸张咗嘅，一日一次啦，起码我哋叫做 一次 啊， 一啲水电都好多， 一机 一日一机衫， 系啊，每日都 要洗。我想问下你，系啊，你洗30分钟，你卸5分钟，你一个钟噶？ 我用1个钟， 哇， 仲要用热水添， 冇冻水， 要冻水洗， 用热水，用冻水， 1个钟洗咁耐。 因为我会储埋一机衫噶，有时咧一个星期咧先至可以有一机衫噶。 你 系啊， 客家婆你洗几耐啊？ 系4-5分钟啊， 4-5分钟， 我 洗10分钟。 因为我系咩觉得后啰嗦噶，同时。 15分钟啊！你 搞 15分钟个模啊！ 15分钟个模嘅咋？ 我都试下。 系啊，因为我唔会想佢用咁多电同埋用咁多水，我都好唔环保。一个礼拜一次咯，我会。 我好似喺度讲过，其实咧佢干唔干净咧系一种感觉嚟嘅啫，你根本就睇唔到 啊 嘛。 系啊系啊， 除非佢个渍真系已经黄到咧，你系眼都睇到啦。咁但系其实洗衫，我谂1个钟或者20分钟分别真系唔大。 都有嘅，因为其实你个长时间咁系因为其实佢过水啊，佢过得干净啲嘅。有时你而家问我，15分钟嘅话，如果有时我要洗一啲比较厚啲嘅衫，你都会发觉嘅就系佢似乎好似有啲碱粉，佢都洗得唔干净嘅。咁但系我就唔会咯，系啊，我唔会话一日一机衫，我就觉得哇，好似好严重咁啊。不过屋企多 人，你人少嘛， 系啊，咁咯。好啦，咁啊，讲到清洁用品嘅话咧，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你中唔中意买唔同类型嘅嘢嚟去清洁唔同嘅嘢噶？即系例如玻璃，你有玻璃水，好开心噶吓。 系啊，厕所我 厕所又有嗰啲嘢喷到香香嘅， 用啲新嘢就系。劈佢落去咧就变 蓝色嗰啲啊， 嗰啲好正， 冲厕所 冲凉噶喎，系嘛？嗰啲揾你冲凉噶，冲凉我都有噶，有个蓝色噶嘛，跟住咧佢都嚓整个成都系泡嘅话咧，最后屘就只鸭仔浮出嚟。 咁得意， 边只鸭仔浮出嚟？ 冲凉嘅，佢冲凉就 系你讲真噶， 冇错，佢就系一个个嚓咁样咧，即系好似我哋嗰啲饮嗰啲系啦，热气就饮嗰啲咁样啦， 有块饼 系啦，到最后尾嘅时候嘅话咧，佢一块饼咁，跟住咧就嚓咁样整到咧就蓝色又有，粉红色又有，咩颜色都有，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佢完晒之后咧，佢会有一个鸭仔浮上嚟， 香唔香噶？ 正， 梗系香 啦，冲凉唔香啊， 臭 嘅， 唔系噶，有只咧喺英国嚟。嚟嘅啲一個圓波波嗰啲咧，我嚟沖涼嗰啲咧， 咪就係嗰啲咯， 你就嗰啲，但係嗰啲冇鴨仔喎，唔係都 有 鴨仔喎， 有啲有鴨仔，有唔同嘅嘢㗎， 佢抽中嗰 個，有啲唔同嘅嘢浮出嚟。試 買俾我媽咧，咁佢以為番鹼喎，哎呀仔，你個番鹼 起 次就冇曬啦，咁樣 係啊，冇錯啦。咁其實你話講到話即係唔同類型嘅清潔用品嘅話咧，咁我哋今日咧會同大家講嘅。好啦，咁其實咧就頭先你有講到啦，原來我哋三個都好中意嘅就係吸塵啦， 冇錯。 咁吸塵嘅話最好就係用乜嘢啊？ 吸塵機 點講？讲啊 ，keep 前机 系啦 ，keep 前机呢个就系吸尘机 啦，系啦，其实而家咧真系好好嘅，客家婆买咗一个咧就吸尘嘅机械人， 呢个正 系啦，自己得闲嘅话咧就会行出嚟咁样就好干净嘅吓。当然啦，有啲人就话咧，如果你屋企有呢个宠物嘅话咧，就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有时咧佢哋嗰啲毛毛咧会棘住你嗰个吸尘机 嘅。清洁吸尘机最痛苦， 都唔系啊！ 清洁吸尘机， 清洁吸尘机点解痛苦啊？ 系啊！ 哇，你反起上嚟吸嗰个咧，全部黐满嘢，我要撩晒出嚟。 哦，系咩？我又唔使唔使唔系喎。 我系一个空间嚟嘅，就咁一个一杯嘢咁咯。 系啊，倒咗咪系咯。 好简单喎。口啊，好污糟。 唔污糟啊 ，OK 啊， 污糟得过你把口。 唔系你屋企可能污糟啲。 俾多次写嚟听。 你屋企人污糟啲嘅。 我唔， 其 实 唔系 嗰 个机嘅。是你屋企嘅事，特别多垃圾， 系啊，冇错，包括自己。 其实我出咗嚟咧就好干净。 冇错，好啦，第二样嘢啦，如果唔用呢个吸尘机嘅话，有时你屋企你都要有嘅吓，咁就当然啦。过年嘅时候，我要将佢收起嘅系 全盒， 唔系。收起喎，過年掃把，係啦，掃把唔好話見到噶嘛，係咪？係啦，掃把係點講啊？ 掃把， 掃把， 掃， 係啦，掃把。好啦，第三咯喎，咁我哋都要洗碗啊，或者係要抹嗰啲煲啊， 洗潔精， 有時要省嘢嘅，省嘢嘅時候我哋要用乜嘢啊？ 沙粉， 拎喺手嗰度要去幫手省嘅嗰個百潔布， 係 啦，百潔布其實都幾有用嘅，我覺得。 係啦 ，Pocket 布 ，Pocket 布。Pocket 布 ，Pocket 布， 布 系啦，百洁布。好啦，另外仲有啦，咁就系要讲到嘅。如果我哋洗碗嘅一定要用嘅，有好多种系啦，你中意用咩味啊？ 我中意柠檬， 我都唔知点解嗬。你用其他嗰啲唔同类型嘅味咧，你硬系觉得咧，呢个比较传统啲嘅。 柠檬真系精神一阵， 我都系咁话。 酸酸地， 好洗洁精点讲？ 石洁精， 石洁精，冇得讲啊！ 石 洁精 ，Pocket 布，石洁精， 石洁 系啦。射脚箭，好啦，咁啊，至到第五咯。嗱，呢一样嘢唔知点解咧，呢一排咧系突然之间兴起嘅。以前咧，你好少话咧会咁样嘅。好多人咧会将佢加白醋啦，加热水 梳打粉， 冇错啦。你冇发觉系突然之间呢几年咧， 铺铺都系梳打粉， 系啊，好 hit 啊，乜嘢都系梳打粉 嘅。我真系唔知梳打粉喺边度买，点买咁。 梳打粉咧有分两样嘅，有一种咧就系工业用嘅，即系食用嘅；有一种嘅咧就系你平时嘅工业用嘅。咁其实你要小心啲，因为若果咧真系我哋要整烘焙。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用到梳打粉嘅，就唔好用错啦，因为佢个碱性系会有变差嘅，有唔同嘅。 你最中揾错嘢 啊！ 你揾啲又揾错，一食用 啊， 边个工业用 啦？好唔好啊？ 冇错，咁所以其实你话梳打粉咧，有就好好嘅吓。咁头先我哋有讲到咧，就系你加唔同嘅嘢嘅，佢有唔同嘅效果，有唔同嘅清洁嘅用途。 诶，未讲喺边度买？ 冇噶，你普通嘅就系喺我哋超级市场都有得卖啦。清洁用嘅，你有时你五金铺你可以买到啦。系啦，好啦，梳打粉。点讲啊？ 傻打粉， 傻打粉， 傻 傻打粉，好有用啊！吓，有时搵嚟吸吸湿咧都好有用噶。好啦，另外仲有梳打粉之外嘅话咧，咁啊当然啦。而家我哋就有好多啲嘅防疫嘅措施咧，都冇以前咁夸张啦。但系有时嘅话咧，你都会买嘅系 洗手液、 消毒药水、 消毒药水、 消毒药水、 消 消毒药水。 吐 得唔得？消毒药水，得啦嘛。好啦，咁消毒药水其实咧都未必真系要特别要买一支嘅，因为我哋有时会话1:99嘅乜嘢啊，可以用嚟代替嘅系乜嘢啊？漂白水， 漂啊漂， 漂白水，唔好闹交啦。 冇心机读你唔好喺度啦，都换咗新课室，你仲系咁样，摆明系漂白水，你系都话漂白水。 自己唔贪话，哎呀，好结义啊！有时真系系啦，讲乜嘢啊？你读一次， 漂白水， 漂白水， 漂白 系啦。咁啊，头先阿小张张话每一日咧，佢就要洗一机衫，佢要用乜嘢啊？ 蛇衣粉， 蛇衣粉， 蛇衣粉 系啦，就要洗衣粉啦。当然可以有洗洁液嘅，系啦。咁我第 你中唔中意用嗰啲波波噶？ 超中意， 有咩好啊？ 好悭咯， 系啊，佢唔使话有好多泡。走出嚟咯，好啦，另外仲有呢一样嘢，我谂好少会用，但系其实原来你真系要去整一啲尘嘅时候嘅话，佢真系几好用嘅，就系鸡毛扫啦。鸡毛扫系乜嘢？点讲？ 鸡毛扫， 解毛扫， 解毛 系啦，解毛扫， 扫 得唔得？ 好啦，最后尾咯，头先你讲我话我哋清洁用品方面嘅话，如果要清洁玻璃，我哋可以用 玻璃水、 玻璃水、玻璃水，得唔得？好，我哋重复一次，客家婆来了，今日嘅清洁用品包括有吸尘机、 清 洁扫把、 扫 把、百洁布、 吸 洁布、洗洁精、 卸洁精、 梳打粉、 梳打粉。 消毒药水、 消毒药水、 漂白水、 漂白水、 漂白水、 漂 系啦，漂白水、洗衣粉、 洗衣粉、 鸡毛扫、 鸡毛扫， 同埋 玻璃水、 玻璃水。 是但啊！ 啱唔啱啊，老师？我哋 唔啱 吓，点解嘅？ 地音有你啊！我就我发觉你哋有啲口音改唔到， 有啲广播道口音。 但离开咗呢度就冇啦。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吻睡，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 个楼荡荡吓，好啦，进边向我哋见得来咯吓。T 热条，阿妈用藤条掹住小张针， 解毛哨， 解毛哨系啱嘅。第二题，巫婆会坐住把边个？ 扫把， 扫把系啱嘅。坐住乜嘢周围去咧？第三题，消毒 把边个？ 系把边个？贴前嘅算放过你，好第六题清洁咧，我仲要打边个？ 五打 打咬到条脷， 咦流血？咦爆咗肝？ 对过分？ 咦 咬脷？ 阿 新 有冇同事佢 傻打款？ 哦、要省煲我哋用啲乜嘢当 拍嘅布？ 拍嘅布系啱噶，好嘢啊吓！第七题，旧时我哋会用报纸塞水系小张张。 我哋而家会用呢个玻璃水。 玻璃水系啱。 有人掹咗我个耳朵。 洗衫冇理佢，我哋洗衫要用乜嘢啊？爸 B 哥， 晒衣服， 卸衣服系啱噶。喂，你哋两个嚟咬住咬住。第九题，烘焙又爸 B 哥， 梳打粉， 同埋洗足药水。我读埋啦，点啊？ 好叻， 小东嘅水， 好多谢我哋今日嘅新闻报道员， 但系佢意外 accident。 我唔理，今日你哋系五比五打我。 诶、欸，本来我系啱噶， 我要有个上诉嘅机 会。我都系条脷， 短咗我条脷而家， 都系咁 短咗。 系啊，咁啊好谂使黐你 搞埋个下巴，咁下巴冇咁长，我自己咬啊。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下个礼拜都系咬下巴。 好，十二点半，我哋翻嚟就有十二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推出恒常化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企业可以由即日起提交职位空缺，聘请香港青年去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在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都有业务的企业可以参与恒常化计划，企业需要按照香港法例以不低过月薪18,000港元聘请合资格的毕业生，派他们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接受在职培训。政府会按每个受聘毕业生向企业发放每个月10,000港元津贴，为期最长18个月。参加计划的青年必须要是香港居民，可以合法在香港受雇工作，并且在2021至2023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计划之下的空缺，计划下的职位空缺经劳工处审批之后，将会由3月20日起上载计划网页俾毕业生申请。获聘的毕业生和企业可以随即协定雇佣合约的生效日期。本港即日起全面取消口罩令，室内、户外和搭公共交通工具都不用戴口罩，有关安排亦都同样适用于学校。在蒲岗村道学校村，大部分学生返学的时候仍然有戴口罩。有小学生家长说，基于健康考虑，直至夏天之前仍然会要求仔女戴口罩。有家长说，需要几个月时间观察先至俾小朋友不戴口罩返学，认为会比较安心。亦都有小学生表示会继续戴口罩，因为已经成为习惯。有中学生就话唔戴口罩翻学，形容终于唔使焗住。不过亦都有中学生指出，戴口罩已经成为习惯，会继续戴，担心仍然有染病嘅风险，会再观察一段时间先决定除口罩。朝早翻工翻学的市民大部分仍然戴上口罩，有没有戴口罩的市民认为无需要再担心疫情，应该翻到疫情前如常生活。有市民说平时跑步已经除低口罩，相信其他市民观察一段时间之后都不会再戴口罩。有市民表示，由于屋企仍然有大量口罩，加上现在天气仍然比较凉，会戴口罩多一段时间，但认同在户外和影相的时候会除低，不再戴口罩亦都可以见到人的笑容。有市民说自己和家人至今未感染过新冠病毒，会继续戴口罩。亦都有市民表示会先观察一段时间，相信随着天气转热亦都会除低口罩，但是强调进入医院诊所的时候都会选择佩戴，以免受感染。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认为，政府撤销口罩令的决定正确，因为香港本身已经有很高的混合免疫屏障。他又说，医院和院舍里面继续戴口罩可以减低交叉感染。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不建议学生长期戴口罩，因为会影响学习。虽然预期会出现流感等上呼吸道感染的反弹，但是对学生的免疫系统来讲是好事。如果继续戴口罩，只会推迟有关爆发。他建议家长尽快带仔女打新冠和流感疫苗，同时做好个人卫生措施，可以有效预防流感等病毒。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温暖和干燥，今晚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5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51点，升666点，总成交金额77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03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3.2，升19.6；阿里巴巴90.9，升4.4；盈富基金20.58。升5.9，美团141.4，升5.3，中移动60.35，升1.55，南方恒生科技4.58，升咗1.98，恒生中国企业69.04，升2.48，比亚迪股份222.8，升11.6，药明生物57.7，升3元，中国平安56.65，升3.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6.34，瑞士法郎0.941，加元1.363，人民币6.916，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8点，升42点。港金报1714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59美元，卖出183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光辉广播95载，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歌， 最有前途新人奖，感谢嘅就系张敬轩。 特別要多謝陳小寶先生，因為是他將我音樂帶來香港的。要多謝所有支持我的 fans。 金獎得主郭富城， 這個是我香港第一個獎，我會好好珍惜，而且我會更加努力。 廣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 5月6日紅磡香港體育館隆重舉行。 光輝廣播95載，開創金曲新時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抓捕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6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隻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时辰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便朝露。若如若时来运到，水天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长镜花，一切如盲分那个，由他去转化。要得到但只跟那花朵，苦苦水催甜蜜足吐，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哑，嫁作得准吗？无谓征分转嫁，无谓照。 片段人间，我的心和你的心。 的士，的士， 哎呀，又走咗。哎呀，今日咁多人截的士，点算呢？哎，嗰边有一架。 唔该，唔该，司机，等我，等我，等我。 原来有人啊！唔好意思啊，先生，我头先睇唔到你。 诶，等等等等，呢位先生， 咩事啊？ 你系咪去玛丽医院噶？ 系啊，你点知嘅？ 你要探你个女女啊嘛。 系啊，咦，你见过我啊？ 系啊，因为我记得咧，我喺儿童病房见过你，上车，因为呢个时候好难截车，我都去医院噶。嚟啊，一齐啊。 好啊，咁啊太好啦，唔该晒，唔该晒。 系，得啦，司机，唔该，玛丽医院。 唔该晒你啊，未请教点称呼？ 我姓李嘅，我同你一样都去医院探我个女女嘅。 哦，原来系咁，系咧，唔介意问，女女咩事啊？ 佢有白血病。 点解会咁嘅？ 我都唔知啊。医生话俾我听，大部分患到呢个白血病嘅小朋友咧，都系属于原因不明嘅个案，发病前身体健康。根本又预计唔到。 嗯，明白明白。 咁你女女呢？我记得上次见到佢都好精神喎、啊。佢， 唉，佢呢个病呢，有时好精神，但一有时就、 就咁嘅，佢有先天性心脏病，唔、 哦、 做得剧烈运动噶，运动堂佢唔上得噶。 嗯， 平时好似你话斋冇事冇干，突然之间冇先兆，喘气啦，头晕啦，咩都做唔到。唉，医生话暂时都冇帮唔到咩咯。 明白，乐观啲啦。我都成日同我个女讲，开心啲，个人开心啲咧，就一定可以打赢嗰啲病菌噶啦、嗯。 希望系啦， 啲小朋友靠晒我哋噶啦，加油！ 嗯、大家咁话。妹头，爸爸你啦， 吓、 啊、有冇乖啊？ 有啊。 你睇下，爸爸今日带咗啲咩俾你？ 哇，睇下 靓唔靓啊？ 换衫公仔啊， 系啊，你最中意噶。 我可以同佢哋换衫，又可以同佢哋梳头啊。多谢爹爹， 我知你一定中意啊。 你个公仔好得意 喎。系啊，我哋一齐玩啦。 好啊，好啊。玩完之后，我请你饮橙汁啊。 哇， 系我爸爸买俾我噶。 好啊。 两个小朋友真的很可爱。 是啊，可惜啊。唉，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最开心，可能是在上学或者在公园玩。不应该在医院这里。 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有幸有不幸，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大步揽过。 妹妹，你做咩事啊？系咪好辛苦啊？吓、啊， 我个心好唔舒服啊！爹哋喺边度啊？ 哎呀，但系而家唔系探病时间、啊，你爹哋唔喺度啊！ 但系我唔舒服、啊， 唔好咁样，唔好咁，唔紧要，唔紧要。我喺度陪住你噶，冇事噶。不如我讲个故仔俾你听啊。 好啊。 嗱，喺好耐好耐以前，有一个王子，佢好好人嘅。不过有一次，佢因为得罪咗个巫婆啊，个巫婆将佢变成一只好肉酸嘅怪兽，大家都唔认得佢啦。 妹妹啊，哎，琴晚唔该晒你啊，真系全靠你啊！ 咦，点解咁讲？ 诶、我女都话俾我听咧，佢琴晚咧心口唔舒服，翳住，咁啊，好彩我有姐姐陪住佢，佢仲话咧姐姐讲故仔俾佢听啊，咁佢听下瞓着咗，唉，真系如果唔系你都唔知点算啊，真系。 佢好得意啊，叔叔。如果佢系我妹妹就好啦。 好啊，咁以后咧，你就叫我妹妹啊。 真系可以噶。 真系噶。 哦，咁我叫你妹妹。 咁我叫你家姐。 你哋真 系。咁我哋而家咪一家人。 系咯。喂，咁样我以后唔使咁闷咯。 好嘢，以后咧我有家姐啦，爹哋。 我以后都有妹妹啦。 家姐。 好嘢。 陪我玩换衫公仔啊！嚟啊，嚟啊！ 我今日唔系好舒服啊，你自己玩住先啦、 啊。你做乜嘢唔舒服啊？我帮你叫医生嚟啊，好唔好啊？ 唔使啦，我次次咧打完嗰啲化疗针都系咁噶，又晕啦、啊，又想呕啦、啊。不如你都自己玩住先啦、 啊。唔好，我陪你啊，我讲故仔俾你听啦、啊。 好。嗱，我瞓过啲啲， 哦， 你坐喺我侧边 啦。好，好，好啊！嗱，你听住咯，喺从前咯，有一只大肥猪啊，佢同猪妈妈一齐住噶。 做咩事啊，妹妹？你做咩 我挂住屋企同爹哋啊！ 哎呀，你唔好喊啦，唔使惊噶，有我喺度陪你啊嘛！ 我唔想喺呢度住啊，呢度好闷啊，又冇得翻学，又冇得出街玩，我好想翻屋企啊！ 哎呀，你唔好喊啦，其实姐姐都好想翻屋企噶，不过冇办法啦，我哋都要好翻先出得去噶。 咁我哋几时先至会好翻噶？ 我都唔知啊，不如听日我哋一齐问下爹哋啊。嗱，你唔好喊啦，不如我哋一齐游颜色好冇？我呢度有一本填色簿，好靓噶， 好靓啊！ 唔好意思啊，呢排我女成日夜晚扭计，我听讲搞到你个女都冇得瞓，真系对唔住。 冇事，小朋友唔中意留喺医院，正常嘅。比着我哋大人都希望快啲出去啦。不过冇计啦，希望大家都快啲好翻。 讲系咁讲咧，但我谂我女未必咁乐观。 点解咁讲嘅？ 医生曾经讲过咧，佢系心脏病嚟咁，如果要好翻晒，就要换我个心。如果唔系咧，就成手只孭住个计时炸弹咁，唔知几时边度有事。你点算？你点算？ 乐观啲啦，睇嘢正面啲，佢一定会好翻嘅。你一定要咁谂，你个女靠晒你噶啦。 我知道，但系其实我真系好攰。 知噶啦，知噶啦，唔好咁。一阵探完病咧。我同你去餐厅饮杯咖啡。 好。 妹妹，妹妹， 咦，姐姐做乜嘢啊？ 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 会讲乜嘢啊？ 头先啊，我听到你爸爸同我爸爸讲。佢话你一定要换个新嘅心先至可以好翻噶。 我知啊， 你知噶？ 之前呢，医生同佢讲嗰阵呢，我喺度偷听到啊嘛。不过呢，我唔知道边度先至可以揾到一个新嘅心、啊。 哼，我知啊， 你知我喺边度有啊？ 我俾我嗰个你啊嘛。 吓、啊，你俾咗我，咁你点啊？ 其实嗰日我听到医生同爹哋讲，我个情况可能仲差过你噶。佢话叫我爹哋要准备我， 准备准备乜嘢啊？ 我都唔知啊，可能佢意思系我好快会死啩？ 啊，唔会噶，唔会噶，姐姐唔会死噶，唔会噶。 你冷静啲先。 啊， 如果我真系死咗。我个心就俾咗你啦，好唔好？ 啊，唔要啊！我要你陪我玩啊，姐姐唔会死噶、 哎。妹妹乖啦， 唔要、啊。 如果你唔要，你就唔会好翻噶啦。咁我个心咪嘥咗咯。嗱，如果你要，你就会好翻，我个心又可以继续用，咁唔好咩？同埋啊，你谂下，如果你用我个心，咁我哋咪永远都一齐咯。 姐姐啊！但是我不捨得你、啊、 我也不捨得你啊，妹妹。 李生啊、 嗯、 你是不是真的决定将女女的心脏捐出来给另外那位妹妹啊？ 是，是我女女提出的，我没理由反对。昨晚她捉住我对手，她说 爹地啊，你记得同医生讲啊，要将我个心留俾妹妹嘅，知道吗？ 知道，你放心啦，我会同医生讲噶啦。 咁好啊，麻烦你喺度签个名，其他嘢就交俾我啦。 嗯，唔该晒医生。 咦，女女， 嗯， 做紧咩啊？ 我画紧画啊，我画紧姐姐个样啊。 啱画得好好、啊、喎，食咗药未啊？ 直咗啦，护士姐姐都话我叻啊。 今日有冇喊咧？有冇人扭计咧？ 冇啊！ 我唔信，真系咁乖。 我而家唔喊噶啦，都唔会扭计噶啦。 嗯，点解咧？ 因为而家姐姐同我一齐咯，我唔可以扭计噶，唔可以立乱喊噶，因为咧我惊佢会唔开心啊。 咁而家姐姐开唔开心啊？ 嗯，开心。 你点知啊？ 因为咧，我听到佢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咁样不停同我讲嘢啊！唔信嘅话，你伸个耳仔埋嚟听下。 爹哋信，爹哋信。 爹哋啊，我讲个故仔你听啊，系以前咧姐姐讲俾我听噶。 好啊，你讲咩故仔啊？ 喺好耐好耐以前，有一个王子 望住女女天真烂漫嘅笑容。我好似又见翻嗰个姐姐啦，满面笑容咁企喺身边，好似一个守护天使。全靠佢，我女先可以活落去。多谢晒，虽然我知道讲乜嘢都冇用，虽然我知道我唔会再见到你，但系呢一刻，我真系好想衷心同佢讲句多谢晒。 寻踏你似脚的温柔，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终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因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服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垒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藏在这高跌倒，才就局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就局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只管一生。